甲嗰个打比赛吓。 冇错，呢、這个就系即系喺呢个西班牙咧，即系唔单止系足球赛事，或者系文化嘅竞争嚟嘅。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七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高等法院驳回在行政长官选举中落败的何俊仁延期提出选举呈请的申请。法官林文翰在判词指出，何俊仁必须证明申请呈请有一定的胜算，但他提出的理据未达要求，因此申请不受理。林文翰又说，梁振英今年三月在电视辩论中对向对手唐英年的大宅僭建跟进提问，不会令人感到有合理地认为他在山顶大宅无僭建，所以不属于失实的声明。何俊仁对判决表示失望，将会向咨询律师团和民主党的意见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警方在上水拘捕三名涉嫌贩毒的男女，大埔警区特别職務隊根據線報，昨晚突擊搜查上北村一間屋，在裏面檢獲33包，一共是924克的氯胺酮，市值約110,000元。屋內兩名的74歲和28歲的男子，以及一名22歲的女子，涉嫌販毒被捕，被捕的人士會被通宵扣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叙利亚阿勒颇的恐怖袭击。声明说，事发星期三，袭击造成几十人的死亡，过百人受伤，阿盖达一个分支组织承认责任。安理会重申，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恐怖主义不理在发生在何时何地，都是犯罪的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永远怀念情欲连依依，你对泳师泳儿嘅爱护铭记于心，天国再相见。 苏太请大班及同仁坚持下去，听众继续支持，因为我们需要这平台发声。 祝 Jerry 同 Yuki 结婚两周年快乐，妈咪等住抱孙啦，靓妈玉英上。 Joyce 话汤正村五加年 ，You are the best。 DBC 主持尽心尽力，请继续努力，大家坚守岗位。Kitty and Leo 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心，有爱心，爸妈的教导铭记于心。梁俊仪、梁佩晴， 爸爸不怕困难，天下无敌，相信 DBC 都可撑得住。Joshua and Priscilla， 支持大班坚持，支持各节目主持，支持言论自由。侯泽， 节目太好听，希望有重播。祝欣欣生日快乐，越嚟越靓。李泽， 猫仔支持郑大班 ，DBC 全部主持人学文思潮，撑你们，爱你们。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Telephone line。 要分享靓歌靓音乐，定想搵门路走入 HiFi 王国？发烧玩家开放发烧热线，有乜问题有何高见，打嚟18721111，齐齐发烧。我哋仲会大派礼物答谢支持。呢、这个星期日晚9:30至12: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If you'd pick up that telephone， 爱护我哋嘅世界，就要爱护我哋嘅未来主人翁。 我哋有生存嘅权利，仲可以发展个性，发挥才智，更有受到保护嘅权利，不受任何歧视，而且可以就我哋关心嘅事情发表意见。 爱护未来主人翁，尊重儿童权利。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范国威。 早晨，早晨，7:36，咁啊，直播室咧有范国威啦、Gary 啦，亦都有老总李锦鸿嘅。 啱啊，第一次同范国威拍档啊，新科议员唔系新科状元啊，做咗议员啊嘛。哦，范威，即系譬如今日嚟讲咧，都有几多系唔同嘅新闻重点啊？譬如你自己即系最关注，即系觉得最想讲系边单啊？你吓，今日好多嘢都讲佢。 其实有好多噶，因为咧就两日之后咧就系呢个特首梁振英上任之后嘅100日啦， 星期一 100日起身 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就去任呢100日里边嘅工作咧，就即系我系极之感兴趣啦吓。咁但系当然同一时间，今日仲有几座重要嘅新闻，呢个嘅医学 美容 呢个美容吓，咁啊即系令到有几个人咧而家系喺医院度即系危殆啊，接受治疗啊，亦都系令到好多香港人，特别系女士咧系高度关注嘅。 當然喺即係陳茂波事件，亦都有朝夕嘅回響啦，亦都可以講翻呢個係南丫海蘭啦，一名嘅即係9歲女童啦，到最後都係即係冇辦法啦，都係離開咗啦。咁大家都好多慨嘆，慨嘆住咧，我哋有啲仍然有啲嘅理性嘅分析啊，特別即係講到譬如今日係蘋果啊李儀嚇一邊嘅政論都嘅評論都講到咧，即係李剛是我爸的個咁嘅，即係嗰個咁嘅即係象徵意義啊，咁亦都係值得我哋繼續探討嚇。 同埋我哋要知道咧，就系哀伤，当然系我哋大家都明白吓，即系我哋都知道嗰个系心情一定系大家唔愉快，但系最紧要系聆听呢个系有受困苦啊，或者一啲系苦恼嘅人咧，即系唔单止系呢个咁样嘅系海难啦，聆听好重要，同埋给一个支援。我今日见到有两个系报纸嘅，一个就系东华三院啦，咁有啲工作啦吓，咁另外亦都一个基督教团体，亦都做一啲嘅系啲嘅系善后嘅系做咗啲呢个好好吓。 即系睇香港整个民间社会嘅动力，即系唔需要任何嘅指挥，唔需要任何嘅责成，唔需要任何高层嘅领导，我哋就自动自觉咧就。大家接做啲嘅角色，并且互相去配搭，咁呢个系我哋要珍惜地方啦。呢种由下而上一种嘅社会运作模式，系香港成功之道嚟噶吓。 今日明报嘅社论都系讲呢个系我哋对呢个拯救嘅呢啲咁样嘅，即系忘我嘅精神，我哋应该俾佢一个系好高嘅一个评价，呢个好重要。 不过亲啦，即系我又即系陪跑一段咧，即系同阿范哥倾倾呢个梁班子或者梁振英啲系百日呢个维新啊，当维新就唔成功啦，即系 咩新啊？维新啊，真系佢赖人哋个棋局唔好啊！ 啲盘棋啊，开局系困难噶啦，咁你觉得捉棋人点啊？即系呢个下棋手。 今日信报咧，其中有啲嘅评论都即系好精警嘅，佢讲到话而家嘅梁振英唔单止系我哋之前一路理解咧，好多嘅语言艺术啦。咁就即係有好多火頭處處，令到佢即係喺呢100日裏面係焦頭爛額。而家琴日係講到呢個棋局，就嘗試呢係去將一啲嘅施政即係引嚟嘅火頭啊、阻滯啊咁樣，就去即係其實轉即係卸嗰啲責任呢，就像關於前朝政府啊、曾蔭權特首咁樣。 我覺得嗰個比喻呢係不倫啊，真係戇居啊，呢個比喻真係你如果咁樣佢一咁講呢件事，我個畫面一諗起，咦？喺呢个系公园旁边啊，又或者有时候啲地方咪就系咧，有啲系捉棋好叻嘅咧， 嗰啲残局嗰啲啊， 摆几个局 咁、 啊、一个人睇几盘棋，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咁、啊啊啊、你又去试吓、啊，你咪睇下你睇你有几高吓、啊，有几高道行系嘛吓。 嗱，事实上咧就系、是、梁振英你本身系行政会召集人以前吓，即系话香港盘棋，你一直系一个系。棋局中人 有份参与 系棋局中人嚟噶， 系一直参与。 系啦，冇错，呢、這个就好关键啦。如果有一个人，即系佢可能即系完全都冇接触个政界，突然间唔知爆出嚟，话突然间即系面对咁嘅烂摊子搞唔掂啦，呢、這个就情有可原。你梁振英一直在其中，你系其中一只棋子嚟噶，不棋子冇得点喐，你成日企喺个位度。咁你今日先买呢个棋就难搞啊！即系以前个捉得咁残啦，而家交俾我，即系有少少卸责啦。不过当的系佢个策略。 即系听咗之后咧，如果喺市井度，今日如果喺网台度，我就即刻讲粗口嘅。阿马我讲得好好啊！喂，上一个啊做得咁屎啊！你做少少嘢叻啲啊，就好容易攞到威同埋攞到光彩啦，系嘛？有光环啦、啊， 系咯，即系 赖乜嘢啊？真系 系咯啊！即系呢个就揾翻阿范太出嚟讲，喂，呢个能力问题 系咯，斗巴星嘅啫，呢、這个真 佢又唔系全部卸晒责、啊，但系要领功嗰阵时啊，飞身扑出嚟，大家记得上任 系完全冇品嘅特首嚟嘅，真系吓。 佢上任之初记唔记得嗰、那个两蚊乘车优惠？佢飞身扑出嚟咧，系去系去领功嘅，系即使佢系要嚟港放假一段短嘅时间，嗰日嘅朝头早，佢都飞身出嚟咧，去到呢个嘅港岛东一个嘅巴士站嗰度去尝试去领功嘅，所以点解被批评为而家话进取前朝功就？尽卸任内责咁解 啊！呢、這个就即系即系个人嗰、那个即系政治嗰个风格定位啦。咁、当我睇佢都系希望好有策略，譬如琴日讲到，希望未来两年稳住阵脚，即系嗱，你谂住话反弹民主都好难噶嗱，稳到阵脚就跟住咧系可能再喺第三年咧先至咧有啲更加即系进取，令到嗰个民意攀升吓、啊，平反败局啊！我相信咧佢最近佢嘅团队都应该咧有一个全面策略，即系特别而家都系个各方面嘅人都纷纷都做任啦，系啦， 我哋冇耐性俾两年嘅。对唔住， 捱到呢个 阿 Q 爷俾佢一百日啫， 一百日。 咁咧都好多人都唔睇好佢咧，系睇嚟佢冇机会咧，系做完呢个五年嘅任期啊，真系啊，两年啊，佢好痛苦啊，大佬，一百日都搞到鸡毛鸭血啦，香港。 度日如年啊，大家都系咁样捱。 系咯，我哋度日如年啦，唔系娥姐啊，真系吓。好啦，咁啊，范国威，你入去呢个系议会，你可以点样帮我哋真系吓、解脱我哋香港人呢个苦恼咧？真系 一定要即系监察啦，扮演好监察嘅角色啦，要尽言责啦，特别系唔同政策范畴，政府如果系做得唔理想吓、我哋真系要出嚟咧，系去即系大力系去批评之余嘅话咧，提一啲嘅反建议啦，又或者将一啲我哋喺地区里边接触嘅唔同嘅民间团体提出一啲建议，佢哋系持份者，又或者而家现行制度即系嘅受害人。佢哋嘅诉求咧，系要即系好清楚话俾政府知道，即系让政府系有机会可以开从善如流，甚至乎咧系要即系直接咁样面对同埋回应民意嘅。 难得你仲系对呢个立法会咁有一个正面嘅评价，真系啊！大班成日都话浪费时间嘅，唉，真系。 大班就叫你去霸晒嗰啲位，唔会啲位 系啦。咁你入几多位唔会啫？ 我相信就即系嗰个嗰、那个有啲工作确实系要人做嘅。即系如果我哋即系入到议会，又或者系即系冇尽嗰个言责，又或者系即系喺嗰个战线上面全面撤退嘅话，我担心会做得更加差。又或者系建制派保皇党，即系政府帮政净系帮政府护航嘅话咧，政府更加系失去咗嗰个掌握社会脉搏啊，嗰、那个监听嗰个功能嘅。 议员嘅本分咧，议员特别即系香港系一个分区直选吓，咁分区直选你能够将不同地区一啲系即系深层次嘅社区问题咧，都能够带到议会带俾政府。因为政府当然话我哋要听民意啊，佢用不同机制，你担咗凳仔去讲啊好，你透过民意调查好，但系你听民意，你掌唔掌握到真正民情喺边度咧？嗱，呢个你单系睇数据，单系睇呢啲咁嘅嘢系唔得噶，你一定要深入到嗰个同民间嘅接触，你先能够真正掌握民情。 系 民意同民情唔同。民意可以透过科学化嘅调查去得出嚟，数字嚟嘅。民情咧喺中即系深入接触有关系、你能够感受到几开心，感受到佢痛苦嗱，那个真叫民情，系有温度嘅，有感觉嘅。民意可以冇感觉，系冷冰冰做住，呢个就分别所在啦。嗱，今日政府嗱，当佢话重视民意，但你掌握唔到民情，即系民情就咧，你做得出嚟，即系民间嗰、那个即系反应系点吓？ 因为我哋特首。固执啊嘛，唔肯系佢系偏听啊嘛。你话 Donald 偏听，佢仲偏听啊！呢个 CY 真系 你睇中人就可以睇到。 同你睇就睇呢个咁样嘅海难事件，你俾人批评嘅时候咧，佢出嚟下下都系话：喂，你误会我啫。佢亦都嗱，好寻日我好猛整嘅睇样嘢就话我如果我系大家利是，我自己嘅家人、我嘅朋友系遇难嘅时候咧，我会更加我真系想杀咗佢咁滞，真系。 佢个人话俾我哋知，原来去到呢、這个诶呢、這个系可疑嗰个系指挥中心上咧，佢系冇感觉嘅。直至个医院见到人哋喊啊，见到人哋离世啦，佢先开始有啲触动。我呢个咩人嚟嘅呢个真系？点做特首啊？真系，翻屋企瞓觉啦、啊！真系，啊离晒谱啊！真系。 因为你企近个即系指挥中心或者系个近个码头，知道见到一啲救援人员喺度，即系去进行拯救，同埋知道咁多人系去堕海嘅话咧，都知道呢个即系极大嘅灾难事故。 唔怪得九点钟成日继续睇烟花啦，就系、是、啊。 即系做一个即系政治领袖，必须系即系法理情要兼顾。 系 你既系要即系尊重维护法律，但亦都有即系一个即系情理嘅兼顾。即系只、但系你太过系理性嘅人咧，冇感情又唔得嘅。即系特别系香港咁细地方，大家咁近接触，即系你一定要种真情流露呢、這个同理心。嗱、呢、這个同理心好紧要，你真系感受到即系市民嗰个嘅感受。但系梁振英系一个好理性嘅人，理性人咧，佢系做每件事咧，佢都会系即系算到即系好足。嗱、我做某样嘢会有咩嘅效果？嗱、佢一个咁样嘅成长嘅人吓，即系佢性格系咁样。 佢越系计算，越系怕做错咧，又往做错好多嘢咯，你明啊？佢同埋佢净系同成个香港广大市民脱节噶嘛，真系。我哋关心你，佢唔关心；我哋认为重要嘅，佢又系唔重要。嗱，出嚟承认啦，系啊，系我去请啊李光嘅，系我开声嘅，咁样，唉，真系。咁你咪自己矮化咗香港咯，矮化自己特首呢个岗位，真系 系。有时政治领袖、公众人物喺呢啲咁嘅关头咧，其实佢哋嗰个嘅即系要做得恰如其分，要同即系同市民系即系同呼吸共命运，让市民感受得到佢同我哋嗰、那个睇法啦、情感啊系有一致嘅话咧，呢、這个系重要嘅，好好嘅一个即系领导人必须能够掌握得到。 如果你做得好，系可以得到嘅认同，都显示你一种嘅即系嘅领导能力，系无论系危机处理下能够去聆听民意，所以做得唔好就是你就露出你嗰个情况。你睇翻，譬如台湾嘅马英九嗱，表面上一个好亲民嘅总统啊，但系咧，原来喺几次灾难事件嘅表现咧，系大大落差于民意。大家睇搵搞错，即系原来以前都系假嘅，你唔系咁样啊。嗱，呢就系露出嗰、那个个实际情况出嚟噶啦吓。 咁同埋咧喺个管理学上有一个叫做系彼得嘅系呢个叫 理论啊 ，Peter's principle 就系。当一个人咧一路咁样系喺度晋升，或者一路咁向上爬上，佢每次都好好嘅。咁于是当咧你上升咁又再比高啲，但系人总有个极限，去到某个位咧死硬噶啦，再上就系暴露咗自己嘅短处，就系佢原来不称职。 喂，讲到不称职，可能即系份安都要留意一下咧，即系譬如今日都有啲舆论讲到。你个班子系唔够班啊！嗱，你个旗手已经系即系咁个问题，你个班子又唔得嘅时候，你点样去管治香港咧？ 就是、你会见到而家连佢嘅班子里边都开始沾染咗阿梁特首佢嗰种即系语言艺术啊！ 上有好者啊，呢个就 真系上梁不正下梁歪嘅话咧，即系沾染咗佢呢一种咁样嘅语言艺术啊，又或者系转移视线嘅方法嘅话咧，其实系即系令到而家已经即系民望唔高、公信力低嘅梁班子咧，系即系进一步喺施政嘅方面是受挫的。 陶君良咧，寻日又问我话：喂，应该点样帮？点乜意见嘅？我话咧，我哋做顾问嘅咧，收钱噶嘛。我哋做评论就俾意见噶嘛。你自己要谂。不过都系，如果要俾钱，好容易噶啦。都话啦，有嗰个系咁嘅，系德育同埋国民教育科个委员会，你乜开乜展乜嘅委员会，解鬼散佢。咁你已经有就已经经验即刻好啊。而家今日报章都话啦，连校长都话唔该啦。究竟你想搞边科？你讲清楚啦，唔清唔楚，咩领导啫？啲系 就好紧要啦。 有咩执行力啫？ 你欠缺咗一种嘅决断。嗱，而家梁振英孭住咁多负资产，即系包括陈茂波，即系好多问题咧，系延咗好多个月。你仍然未清晰处理， 真系 你要壮士断臂， 一定要 弃居保帅啦。呢啲咁嘅果断嘅政治嘅决定就会做出嚟嘅。你觉得某某官员确实系即系你拖住佢吓，你系一种负累嚟嘅时候咧，就壮士断臂嘅，冇得倾嘅。即系你就衡量个事情啦，所以今日缺少咗啲咁嘅决断力，呢个就系呢个政治嘅执行力啊。 系 啊，几样嘢系要斩缆啊！你再掹住佢唔得噶啦。 喺反对细路国民教育都系啦，而家已经根本就即系名存实亡噶啦。点解唔能够撇撇脱脱咁样讲话系即系要撤回咧？咁样到底佢嘅考量系啲乜嘢咧？咁样咁反而俾市民觉得系即系拖拖拉拉，又唔能够即系为咗可能为咗面子又 就为咗撤回嘅时间啫嘛。其他如果讲到明噶啦， 系啦。 咁你讲失效，咁你意思系失效？唉，真系 你未唔得撇脱啦，未撇脱啦。譬如陈茂波斩噶啦，你冇得倾嘅， 真系冇得 佢都一个要斩嘅。如果唔系，你整个团队系会拖垮噶，系搞唔掂。佢又辛苦，整个团队辛苦，咁我哋香港人都辛苦啦。 系啊，系啊。 可能咧佢又觉得话，诶、欸，哇，你啲民意或者你咁多人嗰啲多口嗰啲人话叫我咁做咁做，咁我咪好冇面。嗱、啊，呢、這个就可能佢自己嘅死结啦，真系啊。 但你唔应该同呢个即系民意系去对决啊，或者即系每一次思考自己嗰个嘅面子嘅。即系如果真系有个好强大嘅民意反弹，就你某一个政策，好似我琴日去呢、這个发展局嗰个简介会里边吓、啊，即系死都唔肯就呢个嘅新界东北融合发展计划咧系撤回重新咨询、嗯。但系实际上边咧，我听完个简介会。即系无论系局长又或者系两位嘅秘书长去讲，都话系会继续系去聆听民意啊，继续希望同嗰啲持份者团 咁啊，继续咨询 系要位互动。其实佢做紧嘢就系继续咨询噶啦，系 佢已经有三个阶段啦。喂，有人话要第一阶段先做完啦，咁未知有结论咪继续做咯，冇问题。 即系唔好净系为咗面子。咁既然即系既然喺个咨询嘅过程里边已经系即系咁挫败重重啦，咁样咁点解唔能够做一啲顺应民意嘅工作？ 即系政府成日觉得。威望是不容挑战，所以政府的管治威信，如果你下面嘈几嘈，或者报纸嘈几嘈，你几个咁嘅主持嘈几嘈，我就听你讲啊，你啲唔知什么持份出嚟嘈几嘈，我听你讲，咁就好似冇咗个管治威信。其实管治威信本身就系能够适应嗰个嘅整个嘅民情，适应社会嗰种民心动向。有啲嘢旧年仲系啱嘅。今天做可能就是错、 啊、 你就是要是好果断的决定去啦。咁、呢个就唔系话。 呢、這个就所以我哋听啲娥姐话择善固执。 系咯。 啊呢四个字系啱嘅，但系佢问佢错咗嘛，拣错咗嚟边用嚟坚持。 佢分辨到边系善同恶。 系、咯。唉，即系与民为敌咁样就 系、是，呢个系呢个即系语言嘅艺术问题啊！真系啊， 唉，离谱真系。 喂，又者小时间即系听听阿范国威度讲讲呢个啊医学美容呢个问题。呢、這个问题其实喺民间社会、喺医学界、喺美容界，其实每次出事就会嘈一嘈， 系 嘈就冇事噶咯吓。 喺呢件事上咧，就系、是、当然啦，消费者委员会系收咗好多市民嘅投诉，都做咗 好 多 年。 但系问题，佢真系讲得唔好听，呢、這个消费者委员会系一个冇牙老虎嚟。 我做消费者委员会嗰十几年。年前已经都处理过啲咁嘅嘢，嗰阵时开始咧，亦跟住探讨啊，但系发觉好多嘢咧，你好多建议政府硬系唔做啦。譬如今次事件好特别噶，嗱、今次咧就嗱分分钟会搞出人命，但系琴日咧冇拉人，你唔知拉边个啊？你唔知拉边个啦？呢个就好怪，好少出现咁嘅情况嘅吓， 系冇拉人，拉唔知拉边个， 拉边个你 啊？嗱、我唔知啦，譬如根据高明医生的讲法，那些叫医疗的行为，是那些那个这样的程序呢，那个譬如注射呢，是有医生去监督，当然可以由护士，有经验的护士在医生的监管之下去做。那你去问他咯，边个 supervisor 或者边个监管这个是行动咯。唔用乜嘢啫， 搞唔清楚。 我哋今日仲睇到呢个 DR 医学美容集团就喺啲报章度有一个声明添， 系咪诡辩咧？ 真系诡辩啊！嗱，里边嘅第一段系讲咩咧？就系话即系本集团希望澄清，佢话今次有关呢个静脉点滴系由独立医生（括弧非受聘于本集团）喺医务中心进行。哇！你作为消费者听到，即系代表乜嘢咧？喺我帮衬你喺你嘅医疗中心去进行。 阿 Gary， 我试下解读啦。非受聘喺嗰度咧，就即系唔系受薪嘅啦，即系拆账嘅咯，即系分， 挂单啦， 系咯，系咯，即系分大家，即系所以咧系要就系、是、要啲客咧，点解一个咁样嘅系一个套餐咧？哇，打针都80000多就系咁解咯，吓、分到阉你啲客啊，就系咁讲嘅啦， 即系令到好多人大吃一惊，哇，咁昂贵嘅医疗美容或者系即系医学美容之后，你会发觉原来受聘嗰个可能系一啲海外嘅医生啊，你好难喺事后如果出咗事嗰阵时候又去追讨啊、追究责任啊，甚至乎揾翻去接触啊，系去跟进都有困难咁样，系点、样会令到人即系对呢啲医学美容系有信心咧？ 同埋啲集团嗰阵系越做越大嘅，即系特别啲系即系食正一条水嘅，即系医学美容吓、即系香港女士好使咪钱噶，哇！可以返到还童，又有医学，话又有讲明就医生话睇见你间嗰个集团又咁大嘅时候，就会信你噶啦，即系 吓。系消费者有时太盲目咯。咁同埋你等于嗰啲咩减肥啊，乜嘢系咩系令到你漂亮啲啊？成日都系话摆个医生喺度，就系、是、好容易俾佢哋咧，就系咁用呢个专业嘅，我哋好尊敬嘅医生呢个专业咧，就系欺骗咗。 嗱，醫生咧就都當然有醫務委員會啊，有醫學委員管啦、啊，即美容業界咧就通常就冇往管啦、啊。而家問題就係醫學美容呢個詞加埋之後咧，你真係唔知邊個管啦、啊。所以你都睇今次出事嚟講，即琴日睇見警方啊，又揾埋化驗所去，你好大規模去做，但係發覺真係點如老鼠拉龜，即你要檢控一樣嘢咧。 是困难重重，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所以现在就即是看下那个几个即是出事的女士情况如何啦，即是如果你真的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话你发觉个问题就更加会大的啦。 但我觉得无论就算啊，呢几位女士嘅又多咗一名啦，咁我哋当然希望佢哋早日康复啦，但係够即係我哋唔希望因为係有一个係死难嘅事或者严重嘅医疗失误先至做。监管部门呢係应该呢係做好工作，特别我哋对呢个立法会员有期望。我尋晚同阿陶谨申倾过，咪同阿陶君仁倾过，如果我哋而家係冇例嘅就要呢快啲立例啦！如果啲例系唔够严厉，或者系唔够个管嘅范围唔得，修订啦。 系啊系啊，有 做嘢噶嘛？ 有危就有机，即系当食物及卫生局高永文系去讲话，即系对事件震惊嘅话咧，我希望佢即系震惊同埋关注而家嘅伤者，即系喺医院嗰度接受紧呢个治疗嘅同事嘅话咧，要开始去思考同埋有实际嘅工作咧，系去喺政策喺监管嗰度咧系要做工作。呢个系一个实务上面咧系会唔单止系帮得到政府，系去再次。要挽回市民的信心，亦都是实际上面是做一些实事出来是去解决这些医学美容带出来的问题。 即刚才林伯讲的，就是我想讲的，就是你不要似等到死人， 你才要做 的很惨。这个就是香港很卑劣，你逢是那些有场大火啊咁嘅汤房，我哋先去做啲汤房嘅安全啊，有咩事即肯定死人咁，我哋先去跟进嘅时候已经是即系维持嘛。点解唔好有个即系危机嘅意识，睇到问题去存在去住啦？咁呢个对今次对高永文嚟讲，嗱呢次咧亦都系你即系表现你嘅魄力能力啊，呢个好重要。啲系有魄力嘅，你就要决心去做。诶，嗰啲嘢即系好似唔系重要就唔去做事咁样吓。 女士咧半边天下，我哋又赌一下 ，C Y 又会唔会探下呢几位女士咧？我哋估。 我谂而家佢去到医院都紧张啊，都尽量唔去啲地方，唔有 咁咪话梗奔啊！ 你搵边个陪佢去好咧？今次吓 咁都 搵啦，搵 定旭又好，高永文都乐意做呢件事系嘛、 啊？上次搵阿爸，今次搵阿妈去先得噶啦，系咪啊？啊，呢、這个啲系即系吓，冇啦！你而家政府就热厨房啊，即系日日都有事发生啊！咁但系咧。政府的机制是存在的。政府的机制在这里，你不是看一个人，你的机制在这里的时候，你运作得好，就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机制去处理。你跟回机制做事，你的问题是你自己乱了步伐，你不按本子办事。 有时候呢，在不同的时候讲一句说话，大家听落的感觉都不同。我们见到这么好的拯救的机制，紧急应变机制会自动启动，然后就去做件好事去抢救。那你来你这个这样的迟嚟嘅特首，然就话俾我哋知，哦，呢、这个棋局咧系上朝摆落嚟嘅，都黐线嘅真系。如果系由佢先能够带动个拯救行动啊，死得更加多人啊！我吓，即系唔好话我幸灾乐祸，真系。 即系梁振英嘅问题系你开始行错步棋啦嘛，你行咗出嚟就俾人觉得一种西环治港、指点江山。你明知系咁，所有嘅嘢你系要避嫌，所以就做你出嚟，我就。香港我是特首，我是全身为香港。当然我有一个良好的中港沟通啦，这个拿捏的位置很重要，但是你发觉几次事件是你自己行错几不关其他那些即是那些兵卒啊那些是不是居马炮事啊，你的税的问题嘛。 大班话你呢去是有去现场他去医去那是阻碍了人来拯救，阻碍了医疗工作。你觉得不是就不要解释啦。咁你解释即系话觉得咦可能真系吓、可能有构成咁样，所以我要去摆平。咁呢个就系为即系、就是、做一个领导人就冇嗰个咁样嘅系即系冇个前瞻性，真系啊好弊真系。 即系唔够理直气壮啊！所以点解而家有人即系将佢同以前前朝殖民地政府啊彭定康系去比较？当其时呢个加利大 差好多班马。 佢彭定康喺第二日先至系去到，即系去到个现场嗰度视察，而好清楚咁样话俾即系传媒或香港人知道，系因为正正喺如果系即系发生火警嗰阵时候去嘅话咧，有机会系会阻碍得到救援人士系去进行救援啊、救灾啊呢啲嘅工作咁样。 梁振英无论系佢又好，佢嘅幕僚好，睇下书啦，睇下九一嘅事件咧，好多书出咗噶啦。当时嘅市长 Giuliani 去到现场。实在大家都觉得冇错，佢做发挥个精神领袖嗰个角色。啊，董生话呢个佢好朋友，亦都喺佢身上应付九一嗰度学习到啲嘢。但系即使喺咁样，佢当时大家做好，但系事后睇翻好多嘅系书本去分析件事上，都觉得佢系涉嫌有阻碍到个拯救工作系有噶嘛？啊， 呢个就系好简单翻翻一样嘢，我觉得一个 一个民主一个政治领袖，你冇经过民主嘅洗礼，你行到去最高嘅领导层面系唔掂嘅。你一定经过民主洗礼啦。呢、这个就系梁振英喺个保护网之保护网之下，即系自己咁嘅扶摇直上吓、即系一路咁上咧。刚才 Peter 先讲彼得定律，你 系 行人止步嘅，有啲系突破唔到嘅吓。呢、这个系即系可能即系多啲民选员，多啲同佢即系吓分享一下啲，即系要你要进入民众当中先得嘅啫吓。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而家由陈宇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选举两名候选人的支持度差距继续收窄。两名候选人进行首场电视辩论之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争取连任的奥巴马得到 46% 的受访选民认同，而他的共和党对手罗姆尼支持度是 44%， 两人支持度差距收窄至两个百分比。另外，美国失业率降至 7.8%， 是奥巴马出任总统以来的最低。被指在电视辩论落败的奥巴马在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拉票的时候表示，数据反映更多国民重返劳工市场，又说美国不可以再走回头路。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就表示，失业率下跌并非反映经济复苏，他又说美国很多人已经放弃寻找工作。警方表示，就南丫岛的撞船事件已经核实事发时在船上的所有人士身份，经核对港灯公司提供的资料，警方的调查显示已经再没有失踪的人士，各个搜救队伍已经结束搜索行动。而在意外中遇溺情况一直危殆的九岁女童徐海莹，现至昨晚的8:53不治，令到意外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9人。警方说，出事的港灯船只南丫四号上的124名乘客和3名船员当中，一共有39人死亡和87人受伤，另外1人无需送院治疗。警方在南丫岛榕树湾渡轮码头设立工作站，呼吁目击撞船事故的居民向警方提供资料，并会追查涉及的刑事责任。另外，海事处会继续调查意外肇事原因，政府各部门会继续为死者家属、伤者和受影响的人士提供支援。美股个别发展，美国九月非农业的新增职位达到114,000个，失业率就意外地下跌至 7.8% 的接近4年新低，带动大市向上，但投资者焦点转移至下个星期公布的公司业绩，投资情绪谨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610点，升3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36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60点，跌唔够1点。个别股份方面，下星期二率先公布业绩嘅美国铝业股价窄幅上升0.2%。Google 就跌超过2%，而 Facebook 就下挫4.7%。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国际社会制裁伊朗已经影响当地的民生。他在一份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伊朗通胀攀升，燃料和日用品的价格急剧上涨，失业率亦都高企，医疗物品短缺，而都令到和制裁的措施有关。报道又说，伊朗的货币币值过去一年持续下跌，最近一个几星期跌幅更为显著，引发街头示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DBC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林秀珍话：多谢万太林慧珍女士，感激万太林慧珍女士，祝福万太林慧珍女士。 宋永康话：反洗脑、反阵营、反中联办，言论自由维持香港五十年不变。 陈敬全话：梁振英大话精，早啲翻屋企休息，香港人唔需要你，香港人唔需要你啊！ 陈敬之话：梁振英不爱爸爸，不爱妈妈，不爱港人，只爱国家。港人支持。 Carrie 话：十福大班同快活人，仲有永业、Gary、光光、拳拳、DBC 全同事。 李先生希望 DBC 能够继续帮手捍卫香港的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林先生支持 DBC 还声于民。 嘉陵一般屋百分百支持 DBC 全体员工，为香港做到嘉陵一。 Eva 支持 DBC 所有员工，支持郑大班为公义发声，祝 DBC 顺风顺水。 冯洁贞百分百支持 DBC， 百分百支持香港言论自由。 陈生陈太支持大班及各主持继续为正义民主发声， DBC 加油！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政府已经公布所知私营骨灰龛嘅规划同土地契约资料，详情请浏览发展局网页。www.devb.gov.hk 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大家在购买龛位时要看清楚，有需要就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政府会继续增加公营骨灰龛的供应，市民亦可以考虑政府提供的免费海上撒灰和纪念花园撒灰服务。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 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68日，亦都是陈茂波被踢爆酒后驾驶的第3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今次咧讲个陈茂波咧，应该一早就落台啦，唔使人逼噶。你啲高官上咗任，为我哋700万人做过啲乜嘢咧？啱唔啱啊？先正其己，后正其人啊嘛，唔使讲话佢醉唔醉驾啦。其实仲有冇面仲留喺度咧？ 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范国威。 有咁严重嘅事故咧，我系非常之震惊。呢个系医疗嘅行为嚟嘅，一定系要有医生嘅负责范围先做得。涉及一个人自己嘅血液抽出嚟之后，再经过处理之后，用静脉嘅途径注射翻入自己身体度。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呢件事咧系一定个性质系非常之严重，系一定要彻查。若果有任何人系需要负责嘅，亦都会按照程序办事。 美容院入边有诊所。诊所入面又有美容部，我哋作为一个市民，我哋就知道啊，确定佢系医生啦。咁我哋就系去到呢度就好似止步啦。究竟咩医生呢？再分科嘅时候，我哋应该揾一个边一个科嘅医生咧？会唔会去真系好明确地规定啊一啲边类型嘅医生先能够去执行边一啲嘅疗程？ 我好多谢佢哋咁关心我哋，不断咁揾人，唔净止跟我，仲跟住我啲屋企人。我絕對冇喺雙白線頭， 需要嘅需要嘅， 我聯絡咗佢哋，佢哋遲啲會約噶啦。 絕對冇喺雙線爬頭，你講啫嘛，我哋就喺呢個係網上睇到個錄像嘅片段，有個視頻嘅片段，清清楚睇喺做咩嘢噶啦。跟住即係咁，係咪叫厚顏無恥咧？ 咁讲大话嘅人点做局长呢？ 即系有图有真相，有片有真相。如果有片为证，即系局长都唔能够系即系讲真话，仲喺度狡辩嘅话咧，呢个真系即系令到好多香港人系好愤怒嘅。 嗱，我哋暂时咧就唔想烧到保安局局长，人哋咧高永文局长就出嚟话啦，呢啲咁嘅医疗行为咧非常严重，一定要彻查。咁你警务处长吓咁叻嘅，次次都话嗱，呢、這个叫做示威区，呢、這个叫做采访区。啊，喐下斗人嘅，好啦，请问你吓，秃、啊、鹰你做啲咩嘢啊？你会唔会出嚟好似阿高永文咁讲啊？呢件事醉酒揸车呢咁样嘅行为系非常严重，一定要彻查。几时出嚟讲啊？啊， 系啊，应该主动地系向即系市民大众即系展示佢系希望即系严谨地系去执法嘅呢、這个呢、這个咁样嘅处理嘅。 咁我唔係大班啦，我唔可能唔可能叫啲同事呢开始做一个嘅倒数啦，数下呢个究竟呢个警务处长几时候先呢会喺呢个醉酒事件之后呢係采取行动，係咪啊， 佢可能会出嚟一啲公开场合，係第啲活动嗰陣时候，如果有记者走埋博咪嘅话呢，佢可能又係好似念口王咁样呢，话我哋喺适当嘅时候呢就会依足法例系去執法啦，咁可能就係讲呢啲咁样嘅即係演词嘅啫，係。 唔紧要啦，还掂我哋而家都数住啦。呢个陈茂波俾人揭发你系做呢个系劏房嘅业务。68日啦。醉酒呢又三日啦，我哋一路同佢计上去啦。如果警务处长仍然唔出嚟做嘢嘅，冇做到嘢嘅，咁我哋市民就知道啦。原来呢系有两把尺，或者多过两把尺添嘅，咁就真系结啦，真系。 即系双重标准啊！即系对高官同埋对普通市民，又或者系呢啲参与游行请愿示威嘅香港人咧，有唔同嘅处理啊，令人失望嘅咁样做法 啊！我哋成日相信咧，我哋嘅系香港有好多核心价值，其中一个就话我哋咧吓有规有矩啊，我哋讲道理啊，我哋有个好高嘅呢个系啊，有个好高效能嘅一个系司法系统啊，我哋系有三权分立啊，咁样好好噶嘛。 系啊，仲有我哋嘅公务员团队喺今次嗰个海难嘅救灾事件里边，即系充分彰显得到嗰个即系自我启动嗰个嘅救灾嘅程序啦，有个制度嘅优越性啦，亦都睇到公务员嗰种专业诚信啊，点样系即系通宵达旦竭力咁样咧，系去进行救灾。但系去到高层，去到啲管理层，好似呢个警队咁样，去到一哥嗰度咧，反而去到啲重要关口嗰阵时候，反而唔能够咧系去体现得到佢有一个领导嘅角色啦，又或者系即系去好清楚话俾市民知咧，佢要即系严谨地去执法咁样，变咗系透过。即系双重标准咁样咧，系去量度高官嘅言行吓，佢有即系违规嘅情况啊，违法嘅情况咧，就反而系即系缩埋一边咁样。 啊，嗱，刚才我哋听到陈茂波自己讲啦，啊，啲记者啊系追踪住佢啊，唔单止追踪跟踪佢啊，连佢家人都骚扰埋啊。嗱，我哋最唔希望见到嘅就咧，警方不单止唔查呢件事，仲可能派人去保护佢嘅时候咧，唉、哎，咁就真系吓，咁、啊、呢个我就真系。啊！令人更加系火上加油啊！真系 系啊，同埋局长即系嗱，你一上任之初就已经系即系有呢个嘅劏房事件，即系传媒如果系派狗仔队系跟踪你，又或者系特别关注你嘅言行，经常即系而家舆论上面要求你系下台嘅话咧，你其实基本上咧，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都有心理准备咧，你嘅即系等同于而家系生活喺。一个金鱼缸里面，你真係要小心自己嘅言行，但你都仲可以 众人不即係醉酒问责高 係啦，仲可以醉酒驾驶跟住呢就狡辩咁样，你唔知道自己嘅言行咁样呢，其实係即係摧毁咗政府过去投放几多嘅资源，几多嘅公帑喺电视上面卖广告，呼吁香港人呢就要唔好酒后驾驶。大家一定记得嗰个广告有个绿军装嘅男人，即係唔听佢嘅屋企人、佢嘅家人啊、佢嘅太太啊、佢嘅妈妈又或者外母啊劝喻去少饮酒啊。最终呢嗰、那个嘅短片呢、這个政府嘅宣传片呢就即係真係车毁人亡咁嘅，即係作为一个嘅效果咁样。陈茂波局长今次话即係我即係有酒后驾驶，但唔代表醉驾咧，即系真系同政府呢种嘅宣传咧，系即系对着干，同埋咧，即系一个好坏嘅一个真人示范嚟。 同埋咧，我哋法例上嘅要求咧，系有一个好绝对嘅客观嘅要求，就唔系凭住你话我有信心咧，我冇系超越呢个法定嘅系嗰个咁嘅规限。喂，你话啫嘛，系要去验血，要去吹波波先知噶嘛，系嘛啊，即系。唉，冇理由咁样以身试法，真系啊！ 系啊，呢个系即系做得好绝劣嘅，即系如果系有你净系 话嗰啲嘅狗仔队或者系记者系跟踪你咁样，净系纯粹系咁样咧，系去即系觉得自己系受屈嘅话咧，呢、這个香港人系唔会信嘅。 嗯，我哋都有访问过系新闻党嘅主席叶刘淑仪，佢就话佢政治敏感度唔够啦。咁啊，报纸亦都再访问咗阿田北辰佢哋副主席嘅话，佢亦都系同样讲话政治敏感不足，但我觉得唔够嘅吓，呢、這个纯粹系一个你自己做人嘅原则，你有冇一个好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一个好嘅榜样？你系会系咪做犯错之时候，你又唔会出嚟认错，仲要用嗰啲咁样嘅方法去狡辩？呢、這个可能争嘅呢、這个真系。 系啊，即系陈局长一定要走出嚟，系去认错，就呢件事情咧系要开诚布公咁样咧，系即系采取一个负责任嘅态度。除咗呢个嘅新闻党田北辰咧，民建联嘅主席谭耀宗亦都喺琴日即系亦都公开讲，就好清楚话陈茂波局长呢种酒后驾驶嘅行为咧系绝对不当嘅。 咁啊死啦！即系话咧，原来连佢啲盟友、佢啲老死啊都觉得揽佢唔住噶啦，咁点解你好似呢、這个吓林郑月娥又好，你梁振英好，仲要系咁样去帮佢去蓬臂为奸咧？真系 系啊，完全冇发言，即系去即系答即系传媒嘅问题啊！琴日嘅特首梁振英嘅话，但系如果佢能够出嚟系去即系直斥陈局长嘅旗飞嘅话咧，或者话佢做得唔啱，要求佢即系采取一个负责任嘅态度去处理嘅话咧，我相信咧亦都系即系有机会喺今次嘅事件上面咧，系帮翻特首咧，系去即系话俾香港人知去做一啲正确嘅事。但系佢一样咁样咧，好似以前嘅即系董建华咁样咧，俾人嘅感觉咧就系包庇下属咁样。 做一个咁唔系一个做好上司嘅方法嚟嘅。刚才阿老总有提过就话咧，系接受呢个系呢、這个系去参选啊，去亲近你嘅选民，你嘅要服务对象咧，佢好重要。嗱，即使田北辰咧吓，佢都有咁样讲法，佢就话咧系所谓政治敏感度不足都系一个表征嚟嘅。重点系佢缺乏咗政治嘅训练啊！啊，佢话佢身边咧亦缺少人员为佢做政治工作。咁咧，佢话阿田北辰仲唔止净系打呢、這个吓，唔系一棍打呢、這个系陈茂波，仲跟住讲埋佢话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教育局长胡克健，亦都明显唔知道政治工作系咩一回事。咁佢就话：佢话你睇黄锦星执胶粒嘅时候咧，根本唔知道自己应该做乜嘢。吴克俭咧，竟然咧唔知道国民教育后会你咁一嚟咁大件事，咁于是乎咧系田北辰有咁嘅建议，就话咧政府应该为佢哋咧提供啲适切嘅政治训练 啊， 俾呢啲问责官员。 田北辰呢批评咧就真系剑指特首梁振英啊， 咁啊即系话咧佢所有呢啲班子咧，原来咧都未曾等于我哋话未曾有学习驾驶，未有驾驶嘅执照，佢就去揸大旗啦，喂离晒谱 嘅。佢批评紧梁振英系不能够知人善任嘅，吓佢个班子嘅领导 唔够班嘅， 政治能力系低下的， 未及格嘅，就讲完啦，真系嘛， 真系惨啊，真系。 咁呢个唔怪得咧吓，你盘棋，话知你系一个赢面嘅好大嘅一个棋局。都俾你玩和晒啦，做乜赖人啫？真系我都唔明白，真系啊！ 即系而家应该反而要系好谦卑咁走出嚟，系承认自己喺施政上面嘅不足，喺处理民意、喺处理具体实务上面嘅工作做得唔理想嘅话咧，反而呢个姿态咧就反而更加能够即系去彰显得到佢哋即系虚心地去学习，甚至乎透过啲实务工作咧系继续系去争取市民，即系再重新重拾市民对佢哋嘅信任。 呢个又系你良好意愿，系期望佢仲会做到，佢有冇能力啊？佢而家咁样迷茫嘅，咁样就系咪啊？ 一方面就即系 一百日啦，做咩好事出嚟啫？ 系你 成日识赖人。嗱，刚才你提过咧，系信报啲文章就话咧，如果冇曾荫权就冇呢个系梁振英，实系好好嘅，人哋提点咗你噶啦，你有份去参加上一朝嘅系呢个行政会议嘅召集人，好多政策你系特首嘅顾问嚟嘅，顾问喂。当然顾问的意见不一定会得到这个是行政长官的知啦，但你是完全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他一样是参与其中多年的，所以即是你要在即是当施政失误的时候赖了前朝的话，这个是再一次展示梁振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的。 怎样呢？下一步他应该怎样行呢？ 啊，真係困难啊，而家真係阻滞重重，火头重重，又埋唔到班，又有咁多嘅政治困难，加上呢唔能够透过知人善任呢搵啲好嘅帮手係去解决问题之余嘅话呢，仲即係带嚟唔少嘅丑闻，呢个真係即係举步维艰。 嗱，我哋再讲返捉棋，虽然我都係好皮毛嘅啫。捉棋有一种，头先阿老钟都有讲过，弃车补税。如果捉残局嘅时候，你要知道啊，你系要有时候咧，要策略上咧，要牺牲自己，唔系话一定要话啊呢个系一定要车啊、士啊、将啊、马全部齐全噶嘛。有时咧系策略上让对方咧食咗你只马，咦沾沾自喜嘅时候，你原来你有个睇通透，我下边点样将你军啦，即系一个咁样嘅行动嚟噶嘛。 即系一个有策略嘅部署咁样。 咁我睇唔到呢个特区政府可以咧就住无论系而家吓嗰个系老人嘅生活津贴啊，嗰、那个系一个系东北嘅新界东北嘅发展啊，好多其他嘅种种嘅问题搞唔掂喎，真系佢冇料到啊！特别系佢就知道啦，香港人最关心就系居住嘅问题，我又见唔到佢有一个边个招数，净系出嚟话俾哦，我做咗啲嘢之后咧，楼价咧就系冇继续飙升啦。咁佢叫做做咗嘢， 但好明显呢个又系开口讲白话，做一两日先至香港嗰个楼价系升到一个嘅新高，系一个历史嘅新高啊！如果梁振英系赖以喺呢个选举特首而成功嘅嗰个叫做港人港地嘅政策啊，又或者系话要去上任之后解决香港人嘅住房问题嘅话咧，个事实话俾佢听咧，就正正佢做唔到呢一样嘢。反而仲喺度念念有词咁样讲话啊，点样去帮香港人解决问题啊，兴建青年宿舍啊，增加呢个长者医疗券金额等等咁样系。 太子道喺加多利山嘅山脚一个豪宅，一开盘卖咗九成啦，系20,000多蚊尺啊，阴公！你话俾我哋知嗰啲楼市稳定？你讲乜嘢啊？真系 嗰十招稳定楼价，好明显冇发挥到应该要发挥嘅作用啊！市民系有期待嘅，记住啊，特首，即系你而家已经唔系即系选紧呢个特首嗰阵时嘅竞选嘅期间，你而家系坐喺个位，你掌有实权嘅话咧，而家就系要做实事啊！如果做住房问题喺短嘅时间里边仲唔能够即系透过你嘅工作系去稳定到个楼价嘅话咧，市民会对你嘅反感系会更加大，你嘅民望系会继续十级以下 啊！佢啲行政会议嘅成员一样啊，我估又系好似佢当日咁样，又唔知系帮佢定系喺度踩佢。啊，有个佢哋有个行政会议成员好笑嘅，喺报章度发表文章，佢就话咧嗱，以前咧我哋咧就系屋企入边系多啲细啦，而家生活环境话，以前咧我得十几寸嘅电视画面，而家几十寸嘅嗰个系彩色嘅屏幕，我哋屋企咧又摆呢个系跑步机啦，又乜又物啦，咁于是暗系讲俾我哋知，话依个要一个大啲嘅系居住空间，咁又就话咧又讲啦，哇，2030年个人口会多到几多啦？如果政府咧冇呢个系土地嘅储备咧，点能够做好呢件事咧？就不停喺度讲呢啲吓， 但系佢冇即系针对个问题。核心啊，即系你头先讲到话住房问题啊，点样发展啊？香港要发展啊，念念有词。而家香港人譬如好似借今次嗰个新界东北融合发展计划，就系唔系话我哋认唔认为要发展？香港人梗系同意香港要继续发展啦、啊。但系问题就系如何发展，为谁发展啊嘛？要透过一个即系审慎嘅咨询程序，与民共议。就係去聽呢啲嘅意見，令到香港人接受，同埋呢喺個參與嘅過程裏面呢，讓政府讓特首呢係可以掌握得到個民意，咁你嗰個施政嘅基礎先至有個即係嚟得係扎實嘅。咁但係而家淨係不斷念念有詞咁樣去講一啲即係口號式嘅語言嘅話， 我哋聽到咪就話喔呢係一個新市鎮，同以前啲唔同㗎，呢個呢就唔係一個係呢個係深圳嗰啲人嘅啲豪客嘅豪花园啊！呢个咧就唔系乜乜，你讲唔系乜乜有咩用啫？你话俾我知系乜嘢先得噶？ 即系因为实际上边特首系讲过好多嘢啊嘛，即系呢个又系体现得到佢而家讲话嗰个棋局论啊，又话将个即系而家施政即系出现咗一啲阻滞，系赖咗前朝。嗱，今次新界东北融合发展计划系冇得赖嘅，因为特首过去长时间系有跟进、有撰文、有写文、有接受访问，佢都系赞成一啲嘅规划嘅概念，就系即系要 一体化、要融和， 即系深港共成啊嘛。而家市民批评你，传媒批评你，你就即系唔认啦。咁你冇得唔认噶嘛？呢个系张张甚明嘅事实嚟噶嘛？吓、咁你点样能够开诚布公，唔好隐瞒自己嘅规划意图？即系喺嗰个发展嘅过程里边去听翻民意，即使民意有时系会 改变嘅话，但如果真係改变嘅，你点样系去调整，你起码要有个诚信地系去处理，就唔系反而系要透过卸责啊，或者系误导啊，又或者系即系去尝试系去将个责任系放俾人呢，呢个系唔即系不可取嘅做法嚟㗎。 Gary， 我试图搵返我个 BlackBerry， 我想问下你有冇收过香港型嗰啲电邮啊？ 香港型嘅电邮冇喎，我冇收过。 你冇收过啊？啊，咁你就唔系凉粉啦。啊，虽然我唔系凉粉，我唔知系咩时间下咧，系居然咧佢哋个阵营咧就得到我嘅系电邮地址。哇，佢哋好勤力噶，日日都有好多嘅香港型嘅唔同人士咧，就签署好多嘅发表好多意见，真系吓。 我即系尝试系去协助政府解话咁样啊。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当然啦。我就唔覺得咧，佢係會幫到啦。嗱，我而家揾翻一篇文章，呢篇就佢話放下成見與哀者同哀。咁呢個講海難嘅，佢係曾經幾日前咧有一篇係講呢個係土地嗰啲嘢嘅啦。我話揾到啦，揾到啦，呢個係10月4日嘅，呢個叫做係再探兩地共贏新路徑，即係周伯展發表嗰啲文章，係佢簽署文章。嗱，佢话咧系亲历香港回归15年啦，中港之间矛盾出现从未有过激化，从今年初嘅蝗虫广告引起呢个矛盾开始一路咁讲落去啦。咁讲嚟讲去，即系我唔觉得系咪就系日日咁样用呢啲咁嘅电邮咧去轰炸呢啲咁嘅收件人，就等于就帮到咧。 如果佢呢啲嘅电邮系建基于事实 啊。 吓、啊，即系同埋真系讲得到，即系政府做嘅工作咧，系帮得到市民嘅话咧，我谂我哋都可以听嘅。但系如果你纯粹系一啲嘅政治论述、一啲嘅宣传，又或者甚至乎系一啲涉及到即系对事实嘅扭曲嘅话咧，咁梗系即系变咗好似洗脑国民教育咁，尝试去洗脑嘅啫。呢个系唔可取嘅。你啊讲凉粉啦、 啊，我数一数嗱，佢呢个因为呢个周伯展系一个眼科医生，我哋睇下佢系咪咧？佢系特别有一个唔同嘅角度睇清楚问题嘅系。一个系情况啦，佢咁样凑文章咁样写嘅话，最啱喺边个段嘅话，矛盾嘅出现咧会系一个警钟，告诉港人社会嘅所需，对过去嘅政策同埋方向咧作出自省同埋检讨，喺历史潮流中咧找到更加融合互赢嘅方式，而唔系去掉啊、反对啊同埋撤销呢啲字眼上咧系变得好狭隘啦。香港若要向前走咧，必须抱着宽阔的胸怀，啲阿妈系女人嘅， 即系叫我哋继续包容啊！ 好啦， 梁振英， 咁我想问啦，究竟吓阿周伯展医生你呢番说话或者啲文章发表之后，阿 CY 有冇睇过咧？师威睇完之后有啲嘢具体嘅落实呢，真係我想知道真 係。呢个真係得个讲字喎，其实都系真係好似大班讲话山草药噏得出就噏咁样。 咁又系到我哋咁讲话，係啦，老人家我哋要照顾啊，係我哋要去孝顺父母。个个都知㗎，但我哋有时问心即係我哋自己都做得唔够㗎嘛，真係。 所以今日我哋见到有报章咧，就系即系可能有好似你咁啦，收到好多凉粉嘅一啲嘅咁嘅文章，佢系尝试咧喺梁特首上任就快近100日嗰阵时咧，揾翻啲昔日嘅凉粉，但今日咧都已经接近变质啦，甚至乎调转枪头咧，系对梁振英特首过去3个月嘅施政不满而提出一啲嘅批评咁样啊，包括咗即系曾经系 有个私人助理都有讲过，我知道 啊，系咪啊？系啊，嗱，你曾经包括当选十大杰青嗰位姜炳耀先生啦，就话而家嘅梁振英。同佢当初认识嘅咧就唔同啦，而家系点样咧？就系、是、梁振英系轻视民意，爱耍官腔吓。仲、有就系、是、曾经系亦都系支持过梁振英嘅凉粉呢、這个陈奕希星之子咧，就批评就话处理国教咧系今次嘅致命伤。仲、有头号粉丝呢、這个刘梦红。甚至乎讲咧，就话梁振英系不懂政治，城府太深，佢自己即系撑佢咁多咧，其实佢都唔知道梁振英嘅内心世界系点样，即系真系直斥其非，甚至乎咧系调转枪头喺今时今日咧系即系做昔日嘅凉粉咧系即系各今事而作非咁样系。 啊，有时觉得系真系嘅，我哋话咧，如果好似阿刘梦豪啲咁嘅人。认为咧系好亲近或者好帮系帮阿梁振英嘅，连佢都出嚟踩嘅时候咧，我哋知道咧系佢围内嘅人咧系有几团结啊，好清楚真系。 惨不忍睹啊！个团队真系个工作表现咁样系吓吓。 好啦，咁你觉得 CY 自己见到自己身边嘅啲人作反啦 咁会点呢？ 啊，我相信佢而家系好乱嘅。 好乱。 非常之乱，即系有啲即系不知所措嘅添啊，即系希望佢喺呢个不知所措嘅过程里面都即系能够清醒啦，认清到到底即系边一啲嘅批评，即系系纯粹系即系对人不对事，但边啲嘅批评，特别系市民嘅批评，系认为佢嘅施政做得唔理想，佢嘅工作，佢嘅政策系即系系需要改弦换切啊，甚至乎好似洗脑国民教育或者系新界东北融合发展计划，要应该做一啲嘅壮士断臂嘅处理，重新即系去咨询，又或者系即系唔好再提啦，咁样系去回应民意嘅。 系嗱，好奇怪噶，刘兆佳教授而家卸任咗呢个中央政治组，又开咗嘢讲啦。佢就话咧系咁样咧，系会系为北京咧系即系添烦添乱嘅呢个特首呢、這个 梁。哦，绝对系啊，谂住啊揾佢出嚟咧，当其时有个即系教呢、這个。唐英年教 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高等法院驳回在行政长官选举中落败的何俊仁延期提出选举呈请的申请。法官林文汉在判词指出，何俊仁必须证明呈请有一定的胜算，但他提出的理据未达要求，因此申请不受理。林文汉又说，梁振英今年三月在电视辩论中向对手唐英年大宅僭建的跟进提问，不会令人合理地认为他的山顶大宅没有僭建，不属于失实的声明。何俊仁对判决表示失望，不将会咨询律师团和民主党的意见，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美股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610点，升3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36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60点，跌0.91点。上海网球大师赛下个星期举行，有网民留言恐吓有份参赛的瑞士球手费德纳。在中国的百度网站，有网友留言要杀死费达纳，这名网友更加上载一幅经过改造的图片，图中费达纳在网球场上被斩头处决，身边有一位手执斧头的蒙面人。赛会非常重视，已经联络警方增强对费达纳的保安。发言人表示将会加强其他球手的保护。发言人称希望只是口头的恐吓，但赛会都会认真看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声语。 1996年，原本热爱足球的杨翠玲开始接触剑击。1998年，成功加入香港剑击青年军，希望终有一日能够代表香港出赛，为港争光。2006年多哈亚运夺得女子重剑对制赛的铜牌，同女子重剑个人赛的第六名。2008年，杨翠玲终于能够出战京澳，更成为香港首位参与奥运重剑项目的运动员。今届伦敦奥运，杨翠玲亦有代表香港出赛。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你立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潘先生话恭喜 DBC 落广告客户，货真价实，以客为先，必定生意兴隆。 补足荷兰豆生日快乐，爸爸妈妈很爱你，豆爸豆妈锡晒你。 亡命之徒话就算今日 DBC 死咗，将来一定会有千千万万个 DBC 啊！ 屯门之乐友爱街市八宝盏上海饺子全力支持 DBC 及郑大班。 叶小姐话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百分百支持 DBC， 百分百支持节目同埋主持， 全力支持 DBC， 一个讲得、听得、笑得、闹得嘅人民电台。久见。 陈水日话百分百支持 DBC， 百分百支持所有节目主持同埋反对国民教育。 支持 DBC， 支持 D100 送礼自用人民佳品。久见。 支持 DBC， 翁卓勤、翁卓林，祝嫲嫲生日快乐 ，Love you very much，kiss kiss。 何伟强希望有识之士摒弃成见，利用 DBC 畅所欲言，还声于民。 玲玲永远支持大班，为公义而战，警恶惩奸，永不言退，永不言败。 高登 Paco 风波同学 Johnny， 我哋一起推爆高登个十级自由风 post。 基隆茶餐厅全力支持郑大班及所有员工，加油。 Lenick 多谢郑大班为香港市民发声，祝愿大班身体健康，永远支持 DBC。 100100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100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香港市民投诉警察，哪些个案成立，怎样证明属实，整个调查过程又是怎样呢？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和监警会联合制作，监警有道，透过戏剧形式介绍香港投诉警察制度的两层架构，包括投诉警察课和监警会。监警有道逢星期日朝早11点亚视本港台播出，下午3点20分无线翡翠台重播，港台网站 ipcc.etvonline.tv 同步直播和提供节目重温。 现在缴交政府账单的收费更方便，去全港千几间便利店，除了可以交水费，还可以交差饷和地租、薪俸税、物业税、偿还学生贷款等。缴费只接受现金，每次上限是5000元。缴费后要小心查核收据上的资料，并保留收据作为付款记录。想知多些，可以浏览父母处网站或致电2845-8866查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范国威。 信报社评话，梁振英政府上台将届百日，日子很不好过。有司长慨叹度日如年，有高官承认热厨房的热度超乎想象，而梁特首的民望亦都十级而下，最新的得分是沦于不及格，实在令市民大失所望。梁振英对他民望不振作出回应，表示新政府面对的不是一盘新的棋局，不少原已积存的难题，冰封三尺，消融虽时。但是正正因为弊病和痼疾都已经摆在眼前，上届特首的支持度亦都徘徊低位，不似给予新任特首一展才干的良机才啱的。平情而论，梁班子百日施政并非是毫无作为，推出的政策和措施亦都为数不少。但是为什么连串所谓民生无小事的惠民举措又无助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呢？信报社评解释就说，7月1号刚刚宣誓就职，已经迎来一场40万人的大游行，而更加糟糕的就是个开局追耻溯源正是来自梁振英的诚信疑团。看回梁振英的政治背景和中方关系密切，他过往的言行也都给予人一种左派的印象。部分政界中人对于他能否坚守香港核心价值，坚持一国两制，本来就已经存有戒心的了。而在西九的评审事件当中，他的诚信也都蒙上阴影。 李任特首前夕更加爆出大宅僭建风波，诚信进一步受损，而他到现在只是强调犯错是属于疏忽，非关诚信，但是就始终欠公众一个全面清楚的交代。另外，近月的反国民教育风暴席卷全港，新界东北发展争议闹得满城风雨，其中梁振英未获公众信任，无疑是事件激发的一大因素。梁班子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市民的信任，梁振英必须要就僭建问题早日作出清晰而足以令人信服的交代，以挽诚信危机，踏出取信于民的重要一步。另外，考验梁振英能否吸取教训，一改施政的思维和作风，尊重程序，知人善任，广纳民意，真诚待民，而且在中港融合、中央和特区关系等等敏感问题上，要更多考虑港人的感受，好为市民真正谋取福祉。 八点三十九分，我听咗呢个社评，你就知道咧，根本上呢，佢一百日咧，去到礼拜一先一百日啦，做咗咩好事先得噶，系嘛？ 系啦，即系呢份社评里边咧，就讲话有司长慨叹度日如年啊，有高官承认热厨房嘅热度超乎想象啊。冇讲嘅咧，就系呢司长喊咁口去讲，佢真系喊。我哋第二即系政府第二把交椅嘅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正，即系对住传媒流眼泪，就话点解香港人唔信而家呢个嘅呢个嘅梁班子啊咁样，即系真系去到一个即系好差嘅一个境地嘅。 刚才信报讲咗就系个诚信嘅问题。刘兆佳作为一个卸任嘅系呢个系中央政策组嘅官员咧，喺南华早报接受访问嘅时候讲咧，就话咧，唉，当系呢个特区政府咧，当我呢个系唔能够同呢个系民众咧系建立一个好嘅系关系，而家系个嗰个系对抗。个张力系好强 嘅，系啊， 真系好难去做嘢，真系吓。 信报嗰个讲话就话，即系希望而家呢个梁特首咧就要改，即、就、系、是、去改佢施政嗰个思维啊，同埋作风。里边提到有一个咧就话广纳民意，真诚待民。但系我系见得到嘅特首梁振英正就系经常去做一啲转移视线嘅呢个语言艺术啊，反而咧就做唔到呢个嘅真诚待民啊，反而系即系好虚假地，好即系好伪善地咧，系去即系尝试去转移视线。我相信咧，嗱，你睇到呢个社评，又睇埋阿刘少佳嘅批评之后咧，佢有一点咧，即系真系值得呢个西环同埋中央或者北京政府要听一听。本来西环是想找一个他很信得过的人去坐特首这个位置，但是正正因为梁振英 的施政失误，他个人的诚信的问题，反而去到这一刻香港人对中央政府对 北京的信任还低了、这个真的我相信是西环是始料不及的。现在刘少佳佢嘅批评就係讲话，而家嗰个情况，香港人对北京不信任嘅情况呢，仲要比董建华即係离任之前呢係嚟得差嘅。 係。咁教授亦都有讲过呢，就话喺呢个系董建华呢嗰个系即係佢痛脚痛之前呢，系要去辞职之前呢，嗰、那个时候嘅香港嘅群众同埋我哋香港嘅中央嘅政府呢，嗰种咁嘅系矛盾啊，嗰啲咁样嘅系嗰、那个可能系不信任程度咧，系唔及得梁振英上任未到一百日， 系 嗰个情况恶劣到咁嘅，真系 真系每况愈下。 唔好话我哋多口嘅人讲，喂，呢啲系喂中央政府系尽政府信得过嘅人，阿爷都信嘅人嚟嘅， 头号之狼啊，系即系特区政府嘅头号之狼嚟噶，教授系 咁咧，就阿教授就建议啦，而家呢个系俾人哋啦拳打脚嘅政府咧，就唔好再做啲短期嘅嘢，唔好净系去做拆弹，应该做一啲有啲政策嘅系啲主动嘅嘢。咁但系咯，呢、个又系讲归讲咯。你睇到梁班子有能力去做呢啲嘢咩？ 所以信报嘅社评就话，反而系追源溯本。点解由开始嗰阵时，梁特首就已经同香港人系冇蜜月期，就系、是、因为佢嗰个僭建事件。僭建事件去到今时今刻都未能够有一个好清楚同埋全面嘅交代。只要即系梁特首一路系唔做呢个嘅全面清楚嘅交代，系去承担责任、开诚布公嘅话咧，嗰、那个即系你要香港人再信佢，从而令到佢即系增加政府喺施政上面嘅顺利，即系嗰个畅顺嘅程度嘅话咧，都系会做唔到嘅。 嗱，当时有人讲过咧，就话阿彭定康咧系嚟咗香港嘅时候，就有个锦囊交俾董建华，咁都我哋唔知个锦囊系乜嘢啦吓。 咁啊，大班啊有讲过啊，不过我都失忆啦吓。咁咧，嗱，我又唔知系唔系阿刘教授咧，系都系作为一个系前朝嘅系呢个中央政策组嘅主管咧，会唔会佢咁公开咁样讲咧，又真系累到呢个系特区政府，又或者就系咪就系因为呢啲意见令到佢哋咧系觉得样都要企硬啦？佢咁样批评啊，佢就话咧系梁班子咧系就系最弊嘅咧，就系佢冇法子系去咧系坚守我哋经济咧喺香港咧一路系经济系好巩固嘅一啲价值观念同原则，佢咧就处处咧就因为民意嘅关系咧，佢就会咧系退磅嘅退让嘅。 嗯嗱。 如果呢个系刘教授留俾新嘅吓呢个梁班子嘅一个意见嘅时候咧，咁佢哋真系嘅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点可以撤啊？啊，你个新界东北嘅点个咨询点可以系又嚟再无限延期咁样去咨询啊？梗唔得啦，系嘛？ 波波呢个要、 啊、你话要阿波波下台，咁我又要下台咯，唔得啊嘛，又系嘛？ 考佢政治智慧啦，嗰啲香港核心价值或者对一啲即系居民嘅权益嘅话咧，嗰啲系要即系要坚守嘅。咁、啊、但系如何地系去做咨询啊？系咪要撤回啊？或者点样调整个政策咧？反而就系考梁振英嗰个嘅政治智慧啦。你喺即系。撤回的同时，但你是强调得到你是想保障香港人的原有权益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出路来的。 有时候呢可能就真系嘅，一系当局者迷啦，二呢就可能真系不在位嘅时候呢就可以呢说三道四。嗱佢可能又啱，但亦都可能系错㗎。教授就话呢，唉，呢个国民教嘅事件点解突然间去倾到呢系去纠缠住一个系咪洗脑嘅问题呢，即系话，喂，你系冇凸显到国民教育嗰个优点。嗱，咁我又讲啦，喂，教授你咁醒嘅，点解嗰个喺数码环境之下嘅知识产权保障，你又俾啲网民搞到叫做网上23条咧？ 吓， 咁你又能唔能够叫曾荫权嗰个特区政府咧？佢作为个领袖，解嘅化唔化解到咧？咁你又系入咪又跪低咗，系咪？ 阿刘少佳教授当然有佢嘅取态啦，佢嘅睇法，佢嘅分析啦，吓佢都曾经系特区嘅头号智囊。不过我就唔系对佢每一个意见都即系苟同嘅咁样。所以头先提嗰、那个话，即系咪佢嘅意见就坚持或者希望特首系坚持继续去推呢个洗脑国民教育咧？呢、這个讲法我就唔即系较难接受啦。 系，唔系佢都唔系话要坚持嘅意思，就话咧系咧应该咧系凸显。喺个施政过程或者解释过程同民众沟通过程，你应该突显出个国民教育个优势或者个好处喺边度，而系唔系停留喺话究竟是否会系对我哋嘅小学生有一个咁嘅洗脑，有冇咁嘅效应吓？ 系好。咁啊，而家系有一个。声带是关于梁振英在2011年的10月、即是很接近现在的时间的，即是就这个东北融合发展计划呢，是在乡议局有个即是曾经是讲到、根据他自己的发言呢，是讲到这个中港融合的。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大概两三年前曾经有咁嘅建议嘅，同大家介绍一下，俾大家茶余饭后以知话兴。就话咩呢，我哋而家新界有个边境禁区嘅，反正我都系封住嘅，系咪第时可以容许大陆居民唔需要签证可以进入呢个边境禁区？我哋可以喺呢个边境禁区第时作为一个发展区，向大陆居民提供一系列嘅服务。系咪第时可以容许大陆居民唔需要签证可以进入呢个边境禁区？我哋可以喺呢个边境禁区第时作为一个发展区向大陆居民提供一系列的服务，零售、餐饮、娱乐、做展览或者提供专业服务、提供金融服务。我举这个呢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新界日后在我们整个华南地区的发展，它所占的地位是会越来越重要的。因此如果要讲新思维的话呢，这个是我们看新界的一个新思维。当然有保育工作要做，但是我们要知道新界所在的地方已经不是只是香港的北部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珠三角地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大的亮点，而且经济发展速度十分高的一部分。 啊，再一次即係我諗聽眾聽得到 大亮點嚇， 係啦，自己親口係去講呢啲中港融合嘅發展大計嚇。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因為即係民意反彈，因為呢個嘅傳媒嘅批評嗰陣時咧，就竟然可以唔承認佢自己曾經喺過往即係呢啲嘅宏圖大計點樣係深港同城啊，呢、這個嘅中港融合嘅大計咧，都可以即係推翻曬嘅。咁啊，再一次啊，突顯咗即係而家嘅梁班子嗰個誠信。嘅问题 嗱，佢 喺讲嘅时候开头讲过，佢话呢个系一个嘅系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嘅一个推展啊嘛，又话呢个系只系喺茶余饭后同街带出嚟嘅话庆，然后不停入边咯，又系又唔系，又系又唔系，唉，即系我哋系唔系我哋要接受你呢个中心嘅建议先？ 所以而家梁特首呢种咁嘅做法，其实真系比阿侯志强系嚟得更加差。侯志强又即系明买明卖，见钱开眼，即系你俾钱嘅话咧，我就祠堂都卖俾你吓。即系佢起码讲咗佢心底话，吓，即系你唔使估吓。但系我哋嘅特首咧， 最难听嗰句咧，佢话攞机关枪出嚟扫都冇几多个人嘅啫。 但系我哋嘅特首咧，连去好清楚地，嗱呢、這个就系即系好似阿刘少佳头先讲啦，好清楚地将自己过去曾经有嘅睇法，想尝试系去坚持嘅一啲嘅施政原则咧，都唔能够捍卫吓，掩掩养养又要掩饰，又唔肯承认，甚至乎即系编织谎言咧，咁系去即系去掩饰而家，或者系想回避而家市民对佢嘅批评嘅话，你觉得系咪真系好拙劣咧？呢、這个做法 不如你要留意咧，佢嗰个咁样嘅讲话咧，系喺乡议局。乡议局咧，全部都系新界嗰啲咁嘅系乡市嘅代表。正如好似头先讲嘅侯村长咁样吓，呢、這个佢哋系希望咧，就系、是、以一个好嘅价钱，将佢哋嘅土地变成吓。真系喺袋度口袋入边嘅呢个系现金啊嘛吓！ 我哋咧即系 咁啊，佢咪要画个好美丽嘅图画俾呢啲咁嘅香港嘅成员 知啊！不过梁特首佢都唔能够忘记，即系就算即使系原居民，佢哋都唔系铁板一块，同埋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选择。我梗系唔排除有唔少嘅原居民系好似阿侯志强咁样，希望即系透过呢个变卖佢哋嘅祖业，系去处理佢哋嗰啲嘅土地嘅问题啦。咁但系确实亦都有好多原居。民气希望继续，譬如话不迁不拆啊，又或者系即系睇嘅规划过程里边咧，系能够即系有唔同嘅生活方式嘅选取噶嘛。我之前去呢个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嘅嗰啲嘅公开嘅咨询会里边咧，都见到即系嗰阵时曾经同其他嘅反对者系发生过呢个肢体冲突嘅上水乡民啊，佢哋都唔赞成政府喺今次呢个新界东北发展计划里边将嗰个污水处理厂咧系搬到佢哋嘅住嘅地方少。过100米嘅距离嘅，即系换句话讲，个社会都系即系多元嘅，原居民嘅诉求都系多元嘅。咁你特首去推理呢个中港融合嘅概念嘅同时嘅话，你哋都要有一个政策嘅选项系可以处理得到佢哋嘅诉求 的。好明显咧，就喺呢个系新界东北呢个咁样嘅系项目咧，或者呢个长远嘅发展嘅计划系有好多唔同嘅阵营嘅。有啲好似乡市派嘅，就好似侯村长咁。最紧要变钱翻嚟，价钱合理得噶啦。咁另外有啲居民就，点解都嗰个收地费唔包括我条村嘅？ 系啊。 咁另外有啲咧就喺上边居住嘅非原居民就话死啦，点解我咁迟先知道咧？啊，原来你哋要倾紧赔偿，我而家先知道有呢个咁嘅系咨询嘅。一个聚会就弊啦，真系。 同一时间又政府又再一次俾人踢爆，原来08年嘅规划处处长嗰阵时候已经走到去国内系去咨询深圳嘅居民，就香港嘅规划系咪可以符合得到佢嚟香港 shopping 嘅便利啊？咁样系，咁所以真系。 咁你见到陈茂波就住嗰个报道嗰个回应啊，真系笑到我碌地啫！ 即系点解令到香港人咁愤怒？系啊，点解咁愤怒咧？我哋琴日喺个即系发展嗰个简介会里边再一次讲话，你撤回呢个计划啦，你帮忙啦，亦都帮翻自己去即系重新系去取信于民啦，佢都唔肯做。陈茂波局长讲咩咧？就念念有词啦，又系话啊，我哋其实香港都系要发展。咁即系又俾其他议员讲话，唔系即系发唔发展个讨论，就系话你点样去发展呢个规划，能唔能够即系照顾居民嘅权益啊嘛？ 为谁发展吓？ 系啦，为谁发展？如何发展呢个先系重要啊嘛？系问个 how 字，唔系净系问个 what 字。 系。咁唔知咧，系咪佢哋又念念啊？口中念念有。或者佢个喺佢个袋中咧就有呢个锦囊啊嘛，阿教授提醒佢哋噶嘛，喂唔得，有啲嘢唔可以咁轻易咧，因为群众嘅力量或者佢哋嘅来势汹汹，于是我又收回噶嘛，咁呢个特区政府边有权威啫，系咪？边有执行力啫？娥姐话 你都要择善固执，你都要择即系选择嗰个系港人核心价值、基本人权呢啲嘅，你先至应该系即系固执地系去捍卫啊嘛，唔系而系讲一啲即系政府纯粹系嗰个管治嘅威望啊、面子啊咁样咧，就即系仲喺度企硬啊嘛。 嗯嗯嗯嗯， 咁啊，呢场仗睇嚟都仲有排啊， 有排搞啊，有排搞啊，有排搞啊，系啊，呢、這个真系要继续。 不过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唔好睇轻咧，就另外有一班嘅系青年人咧，系觉得我哋香港应该有好多唔同嘅生活模式。即使我哋而家有好多新界好多嘅农地系荒废咗，但系仍然系有人选择系想去用一种唔同嘅生活方式。我唔一定要喺中环翻工，唔一定系吓西装不理，然后咧我着高跟鞋，然后化妆，然后我就系好弱好型型嘅咁去赚钱。 系啊， 佢哋已经过一种另一种生活。咁我觉得我哋亦都应该照顾到佢哋。 系啊，呢个亦都系即系过去几年嘅社运，即系一个嘅即系好重要嘅一个思考或者系价值嘅转向。即系香港人再次咧，唔系净系好似过往咁样强调呢个中环价值为经济发展为上嘅一种嘅即系城市观咁样。我哋对我哋嘅土地，对我哋嘅即系家园系有感情。其中一个就系即系我哋可以选择我哋自己唔同嘅生活模式咁样。 啊，当然我哋有人会觉得话哇。啲后生仔读完大学，喂，搞事咩事啊？走去搬入去嗰度住，然后仲要同啲系当地嘅一啲唔同嘅系居民又好，仲要帮佢哋系点啊？系呢个系组织起嚟，然后就好似对抗政府， 仲要住埋一齐，系去即系亲身地去体验 菜园村啊！令我哋见得到咧，真系有时政府系。是好盲橫無理㗎嘛，真係 係啊，同埋就即係嗰個係近年社運嘅其中一個即係少有地嘅模式嚟嘅。過去我哋見好多嘅社會運動呢，好多都係即係失敗收場，又或者係都唔應該用失敗，又話政府都係唔願意係去即係有一個好嘅互動。嗱，你見到天星啊、皇后碼頭去到最尾都係清拆嘅啫，遺留落嚟呢只係一個嘅即係社會運動嘅一個嘅記錄咁樣。但係菜園村少有地呢，真係呢透過遊客而上嘅啲民間規劃咧，係即係重新地，即係揾到個地方咧。 佢哋難得嘅就係咧，有班後生仔介入之後，嗰件事係俾人覺得係明朗化，同埋亦都有專業人士幫手。但 係 未去到嗰個係圓滿嘅結局嘅。到今天為止，我知道咧，嗰啲係嗰啲所謂過路嘅問題咧，仲未搞掂。 仲有漫長嘅路要走，但係起碼嗰個方向咧係提供咗一個好重要嘅參考，係俾其他嘅即係公民社會裏邊嘅民間團體去睇得到，有一啲嘅正面同埋積極嘅一個。嘅處理嘅 係即使我哋左一巴右一巴咁去刮呢個陳茂波個發展局局長都好啦，佢喺嗰個大型嘅諮詢會之前咧，佢係的確係。括弧釋出好意嘅喎 嚇，係佢嘗試去做一啲當年呢個林鄭月娥呢個深入苦穴，係去同呢個社運嘅朋友就呢個嘅皇后碼頭、天星碼頭嗰陣時係去即係辯論嘅。嗱喺嗰一刻，即係或者嗰個處理，當然咧係即係值得我哋係去稱許嘅。至於喺會上面發言有冇失當或者係答得唔係幾理想，呢個係另外一個範疇。但係起碼佢願意係去面對群眾咧，嗱呢個係重要嘅。起碼我哋今時今日已經唔再聽得到我哋嘅特首梁振英又再講話攞擔張凳攞支筆攞本簿咧，即係你肯講我就肯聽，係去落去聽咁樣。你睇唔到佢或者聽唔到佢，即係走入去人群裏邊咧，係同學民思潮啊，同其他嘅社會運動嘅朋友、家長啊，又或者係教師，係去就呢個洗腦國民教育係進行一個辯論嘅。 但我奇怪就係當呢個係既然係一個諮詢會，有咁多人係出席。在呢个死线之前的一个是第三阶段的咨询，咁你作为发展局长，点解唔去呢？好细心去聆听大家意见，到转头佢喺度恶形恶相嘅，冇唔得。点解咧吓？ 我当日即系 有需要咧， 因为有啲提问者即系捉到阿局长嘅痛处啦，又再次提呢个嘅劏房啊、板间房嘅问题啊。如果记得嘅话咧，当日啦，谭香文小姐即系都有出席嘅，即系谭香文区议员都有出席，咁啊，亦都系即系直斥陈茂波局长嘅旗飞啦，咁样即系触及到佢嘅痛处，咁所以嚟令到即系呢个未经过可能选举洗礼，又或者系足够政治练力嘅陈茂波局长咧，就即系动咗气。即系 EQ 可能咧，就真系都仲系有待改善咁样。 咁好啦，受咗一次嘅冲击，又嚟一次嘅系赛马会嘅啤酒咸猪手。 嗯， 好似佢都仍然冇学习到， 佢真系要真系要小心，同埋真系要尽快走出嚟就呢个嘅，即系除咗系劏房事件，要系去有个处理之余嘅话咧，就嗰个嘅饮啤酒酒后醉驾、或者系酒后驾驶呢个事件咧，系要去负责任嘅。 我觉得佢啲咁样嘅系讲嘢嘅方式咧，系好乞人憎嘅，就话又多谢呢个媒体追踪啊，追踪佢本人，追踪佢屋企人啊。咁係咩意思呢？ 系咪系咁样做唔应该？系咪侵犯你私隐咧？系咪咁样令到你觉得你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咧？ 所以琴日嗰个佢系去嗰个饭局之前咧，就俾一班嘅记者朋友包围住啊，讲出即系头先嗰番说话。佢食完饭之后，我谂可能就谂得更加清楚啦，就即系翻去政府总部嘅嗰段路程里边咧，就一言不发啦，宁愿唔好讲啦。我谂佢都知道或者系估到自己系讲多错多 啊，系咯，即系唔好以为有把口，自己有个咁样嘅高嘅系政策局长啊，就要啲系记者系聆听你嘅讲话，然后仲要咧依你嘅意思咧就系写出嚟，唔系咁样噶嘛。 佢都仲系觉得自己系受屈啦，又或者系即系有啲不忿，我相信系，但系佢真系仲系未明白市民系对公众人物、对政客、对呢个嘅高官咧系有要求嘅。如果要求咧，必然系比一般嘅市民咧系为高嘅。 我仍然都系提出嗰个观点，就系、是。当你作为一个政策局长，因为你私人嘅行为唔好，而弄至到咧嗰啲咩新闻主任啊，嗰啲咩新闻处嚟服侍你咧，我觉得绝对唔应该嘅。 系啊， 唔该你计下嗰啲同事咧用咗几多钱，唔该你呕翻出嚟啊！ 记住啊，我哋即系作为父母，身教对小朋友好重要。一个问责高官或者系即系公众人物，一样系透过身教咧，其实对个社会系好有影响。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就南丫岛嘅撞船意外，已经核实事发时喺船上所有人士嘅身份，唔经核对港灯公司提供嘅资料。警方嘅调查显示，已经冇失踪嘅人士，各个搜救队伍已经结束搜索嘅行动。而至于喺意外中遇溺、情况一直危殆嘅九岁女童徐海莹，延至寻晚8:53不治，令到意外嘅死亡人数增加至39人。警方话，出事嘅港灯船只南丫四号上嘅124名乘客同埋三名船员当中，一共有39人死亡同埋87人受伤，一人无需送院治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喺商台节目指，徐海莹嘅妈妈应该可以喺今日出院，希望佢能够坚强同幼子好好生活落去。高永文话，目前仍然有13名嘅伤者留医，情况稳定，佢非常关心伤者同埋死者家属嘅心理健康，当局会跟进佢哋嘅情况，希望外界俾空间佢哋。社会福利处处长聂德权表示，连日嚟派社工到医院同埋殓房协助家属，已经接触73个家庭，其中32个家庭有家人喺今次嘅事故中身亡，个案会由专责社工同埋临床心理学家跟进，当局亦会向有需要嘅家庭发放紧急救援金，亦会为日后嘅生活提供协助。美国总统选举两名候选人支持度差距继续收窄，两名候选人进行首场电视辩论之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争取连任的奥巴马得到 46% 的受访选民认同，而他的共和党对手罗姆尼的支持度就是 44%， 两人支持度差距收窄至两个百分点。另外，美国失业率降至 7.8%， 是奥巴马出任总统以来的最低。被指在电视辩论落败的奥巴马，在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拉票的时候表示，数据反映更多的国民重返劳工市场，又说美国不可以再走回头路。而罗姆尼就表示，失业率下跌并非反映经济复苏，他又说美国很多人已经放弃寻找工作。美股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610点，升3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36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60点，跌唔够1点。个别股份方面，下星期二率先公布业绩嘅美国铝业股价窄幅上升0.2%，Google 跌超过2%，Facebook 就下挫4.7%。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日间大致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十一海难造成重大人命伤亡，他们可能是你的亲人、同事、朋友、同学，又或者只是曾经同你擦身而过的陌生人。九岁女孩徐海莹在全港市民祝福下，在医护人员倾力抢救下，最终都是不治杀手陈环，成为十一海难的第39名牺牲者。小海莹，你同死神搏斗了4日，一定好累，好想休息的了，就让你自己安心离开这个只是寄居了9年的世界吧。至于是边个夺走你年轻的生命，咁多伤亡责任边个要负责，广大的香港市民是一定会继续关注查究，以还每位死伤者一个公道。 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走下去。 DBC 数码电台致意。 数码大声台，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想仔仔女女平步青云入读名牌幼稚园，咁就要报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举办嘅幼稚园个别模拟面试及家长培训课程啦。由资深幼儿导师针对各个名校专业教授面试礼仪，同你全方位分析面试题目。幼稚园个别模拟面试及家长培训课程将于10月初开班，仲唔快啲打3591-8801报名。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撑 DBC 电台大班加油啊！工作人员全部都身体健康。招小姐 Camilla， 100%支持反对国民教育，100%支持 DBC， 100%支持各位节目主持人。 黄先生支持大班继续为民发声。 冯小姐支持 DBC， 支持言论自由，反对国民教育，自由万岁，支持数码广播。 宝祝灿强哥10月1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及祝愿 DBC 长做长有，加油！亦希望黄伟文快啲归队，波波 and 肥伯。 刘女士100%支持反对国民教育，支持 DBC， 加油！ Amanda 话：世上只有爸妈好，一起支持反对国民教育，守护我哋可爱的香港。 永恩支持 DBC， 支持学民思潮，香港人加油！ 祝妈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福杯满日。爱子黎学情何， 黎女士支持大班，支持村长，支持梁继章。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100 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U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1呼八应 DBC 继续打拼。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陈茂波他是要问责，是不是以下台作为一个问责的表现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是应该的。 作为一个主要官员，在公众场合是要敏感度高一点，小心一点。 我好多谢佢哋咁关心我哋，不断咁揾人静止跟我，仲跟住我啲屋企人，我绝对冇喺双白线行。 呢个是医疗的行为，有咁严重的事故呢，我是非常之震惊，是一定要彻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范国威。 9:09啊，大家都好鍾意扮靚嘅，贪靚，咁有啲人就话呢係要靚唔要命啊，咁係咪又过分啲呢啊。 唉，女为悦己者容啊，其实就即係女士扮靚好多时即係为咗自己，亦都係为咗男士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作为小市民，特别係男士，听得到呢啲医疗事故呢个嘅即係医学美容竟然可以去到即係咁严重嘅会死人嘅，咁真係我哋要好小心係去即係作为消费者点样係去揀选呢啲服务。 嗯，我就冇去韩国啦，但我睇过马家辉嘅专栏，佢去韩国嘅时候佢话喺咖啡室度望出街，我哇好多靓女噶，咁但系咧又话哇嗰附近好多呢啲美容嘅系吓，即系帮人哋去改容嘅地方，然后又睇清楚下咧，亦都好多人讲就系几多号嘅鼻吓，几多号嘅乜嘢额头啊，几多号嘅呢个系下巴咁样，真系 即系香港， 如果大家都系有好似系好似一个方程式一啲嘅一个规格。咁唔系靓唔系咁嘅啫，系嘛？唔系靓，应该系由内在发出嚟噶嘛，系咪？ 不过就有呢个嘅趋势，个社会发展确实系有呢个嘅趋势嘅，即系除咗韩国，其实外国一啲欧美国家都系嘅，有啲甚至乎啲女仔中学生嗰阵时候已经开始系储钱，知道自己咧就即系喺出嚟做嘢嗰阵时候之后，有可能就会去隆胸啊，又或者透过一啲嘅整形咧，系去即系改善自己嘅外观咁样。 系，但系奇怪就咧。当我哋普罗大众就觉得哇街头嗰啲咩减肥啊叫人哋扮靓啊又或者种种唔同嘅方式有医生坐镇啊又俾药你又帮你注射呢啲嗰啲。原来系差唔多呢系好普及事，但系居然呢高永文医生话哇佢觉得好震惊喎、啊、好似我觉得好似系天大落嘅新闻咁喎。 即系我哋喺度谂，系咪确实系嗰个医疗美容，即系嗰个科技系有啲进化，根本就即系政府系能够追唔上，即系咁多即系五花八门嘅美容或者医学美容嘅方式啊？ 系，唔系？但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我哋嘅系卫生啊健康嘅部门嘅局长，佢系咪应该了解到究竟喺香港有形形色色嘅唔同嘅服务啊，形式唔同嘅问题啊，咁佢应该知道噶嘛，唔可以觉得好似好多吓，好似第一次听见一样咁样。 系绝对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喺医学界系听过，即系嗰啲嘅医生或者系团体咧，喺过去一段好长嘅时间都系有向政府系建议系要监管嘅，但系政府好似喺呢方面嘅范畴做得唔多。 嗯，不如我哋请嚟呢个医学会嘅前会长啊蔡坚医生同我哋讲下，咁佢觉得呢个所谓医疗嘅行为有几严重。早晨，蔡医生。 系早晨， 早晨，早晨， 蔡医生你好。 系你系咪一路以前有冇听闻过有呢啲咁样嘅系帮呢个系女士去唔知佢健康又好美容又好有啲咁嘅疗程嘅？你有冇听过噶？ 我谂呢个所谓 BCCIK 呢个治疗法系大多数医学界都未听过 嘅，未听过嘅， 即系好新嘅， 完全未听过嘅，即系根本。即系逢新呢啲咁嘅嘢，你又未听过，大多数人都未听过嘅。 系 即系去当系白老鼠咁试喺病人身上啦，系好危险，同埋系医委会唔会容许嘅。 系 即系几年前，医委会已经系出个信，同埋亲自同阿周局长，当时周局长讲过，即系话呢个干细胞呢、這个状况，干细胞嘅应用啊，即系喺香港系需要严重嘅监管嘅。 系 即系到阿周局长离任。都是完全是没有做到这个处理的，因为我们即是深表遗憾，即是如果是当日是有做这方面的处理啊、即是严格地规管啊，即是储藏啊应用啊是怎样的话呢，即是不应该会有今天的事件发生、 如果是医委会是不支持或者不去同意，那是不是即是等于是违规违法呢？ 如果任何医生做啲治疗病人的过程是不是常规的做法、而是可以产生危险性的，亦都不是被普及的医疗人士、认同的东西、可能是会犯上千失德，同埋就会被有除牌的机会的。 蔡医生，我想请教你呢，你话同阿即系当其时，周局长系去反映个意见。嗰阵时，政府即系冇做嘢啦，又或者冇采取适当嘅回应。佢嗰阵时嘅解释嘅方法系乜嘢？佢觉得唔重要啊，又或者根本系好少嘅，即系呢个市场非常之细啊。因为 觉得唔重要，因为佢喺传媒面前都讲到呢一样嘢系要关注嘅。但系即系嗰个我谂个政府嘅制度就系即系 唔出事唔死人就唔使理嘅。咁即係到而家出事啦，咁高醫生就話又係要好好大件事要理。咁但係即係當時其實如果你理咗，即係限制咗佢哋做嘅嘢，即係好似你將啲幹細胞喺啲攞啲 BB 牙磁帶血啊，即係啲地方處，如果係啲温度唔啱啊，或突然間冇電啊，咁點樣邊個負責咧？咁即係呢啲全部。當時是沒有立法去規定的，那變成很多人給了錢，那這時候如果出了事就沒有了投訴，同樣這個是用自己的血去注射， 即系医学界咧有提出过叫系局长关注，但系佢冇做到嘢。好啦，当我哋亡羊补牢，我哋要做啲咩咧？而家 即系而家即系第一件事就系话去入去睇呢个所谓咩 C DCCIK 嘅治疗法系佢哋点样做法，同埋呢个做法系合唔合乎规格，即系要即刻制止呢个咁嘅做法。如果系唔系合乎规格，同埋即系要睇下佢呢个成个。美容業如果有做呢啲嘢嘅，係應該點樣係去規限佢咧？即係好似你咩温度去儲藏啲血啊？會唔會喺儲藏嘅血嘅過程，因為温度高啲，啲細菌滋生，令到你打入去人嘅身體處，有啲壞血病啊？咁呢啲其實好基本嘅嘢，即係同埋局長，即係如果唔係。忙嗰头，我谂佢应该系去做呢啲嘢。 系崔生，如果作为小市民咧，我哋要扮靓吓，咁但系即系你知啦，那个资讯不对称啦，啲广告咧，呢啲医学美容嘅广告又讲到好似层层啊，佢哋又点有啲研究中心啊，外国经验啊，咁样咁就有时候会信咗佢哋呢啲咁样嘅广告。 呢个系归卫生署嘅处理嘅，卫生署系冇处理到不良医疗广告嗰个问题，先至任由呢啲嘢出现嘅。在大约七八年前，我哋医学会都同卫生署讲，即系关于系由美容师啊或者唔合资历嘅人去处理一啲美容事宜啊咁样样啊，好似激光啊啲咁嘅嘢， 有咩采光啊，有咩镭射嘅咩嗰啲， 系 器材控制啊， 亦都系负能量嚟，亦都系唔理会呢啲嘢，只系话业界嘅医生去教嗰啲美容师点样用啦，咁样样就算数。咁呢啲我哋亦都系觉得好遗憾，即系话。无论是卫生局同埋呢个卫生署咧，呢两个部门咧，即系搞，即系因为纵容呢个美容界咧，系先至引起今日呢四个病人事。 蔡医生，我想请问咧，其实就而家我哋理解就话，即系今次事件系因为嗰个美容嘅方法系即系涉及呢个医疗性质啦。其实系咪有好多种嘅咧？即系我哋通常知啊，或者甚至乎都系睇报纸先知，譬如话采光啊、抽脂啊、羊肠线减肥啊、微针美容啊、通淋巴，系咪其实仲有除咗呢几种，仲有好多系类似，又或者系有呢个医疗性质嘅美容嘅咧？系。 呢啲如果你容许我讲，大多数系冇医疗效果嘅，即系夹硬系做嚟， 即系揾命搏都冇医疗效果添嘅，系 命搏都冇医疗效果。 系 喺咁嘅情况之下，即系纵容佢做，俾佢夸大佢嘅成效，已经系卫生署失职嘅证据啦。 系，咁我哋要期望范国威议员入到议会要做啲嘢。 你。我想相信，即系作为政府部门，又或者系即系代议事或者系议员，系有工作要做嘅。点样去完善嗰、那个规管，无论系卫生署嘅范畴，又或者系食物卫生局嗰边嘅工作范畴啦、监管啦、现有嘅政策系咪要修订啦？咁样呢方面要，但系即系对普通嘅消费者，我相信即系都真系要自己打醒十二分精神。我想讲，甚至乎系我哋自己男士添啊，我相信啲女士好多时，好似今次。嗰、那个睇个新闻咧，有啲家人去到医院嗰度去探望嗰啲，而家系即系危殆嘅病人咧，佢哋完全对嗰个家人去接受呢一种嘅医学美容， 知道 系完全唔知嘅。咁、 哎、 所以有时我头先讲啦，即系女为悦己者容，我哋作为男士都真系要多啲关心自己屋企人同太太啊、女朋友啊，即系同佢讲，即系万二分要小心。如果佢哋想系去扮靓，又或者系去接受呢啲医学美容嘅疗程咁样 吓。蔡医生嗰、那个系静脉嘅输液系咩嘅系一个咩嘢嘅疗程嚟嘅咯？ 即系你将啲血液 系 注射翻入去自己嘅血管入边， 系 咁呢啲血液系之前系拎咗出嚟，系加强咗嗰个白血球嘅成分嘅，即系刺激个白血球增生，令到嗰个白血球再注射翻去入边自己身体入边。咁喺呢个过程，即系如果你嗰啲增加白头增生的过程是污染了，或者你打的针是不干净，消毒皮肤是不干净，冚唪唥都可以引起菌直接入血， 因而引起呢个死亡啊、坏血病啊、血管呢个血液栓塞啊咁样，呢啲晚都系好危险嘅做法嚟嘅，即系无需要，即系等于吊输血啊，咁无需要系唔应该做嘅。咁即系喺呢个过程，我唔知道点样说服啲病人去接受呢样嘢，但系如果唔俾足够嘅资料，而病人系蒙查查咁接受呢样嘢咧，嗰、那个医生亦都系有好大嘅问题，亦都会俾医委会追究嘅。 系听你咁讲，即系好高风险嘅一个系程序嚟噶吓， 可以系好高风险嘅，因为系关乎到注射啲血液入身体咧，就系高风险嘅嘢。 系，但系如果系咁，点解阿高永文医生出嚟讲？佢一方面又话呢件事好严重，要去正面去处理，然后佢又话咧呢啲咁嘅医疗行为又可以喺医生嘅系监督啊，或者系决定之下咧，系由非医生去做呢个程序，系咪咁更加亦都系过程度？ 非医生去做呢样嘢咧，一来系冇解释清楚， 系 呢个做法所引起嘅危险性， 系 好似今次咁样样， 系 二来咧，非医生即系打嗰个血管针啊，如果打唔正嘅，打咗地度啊，点样算咧？咁样样，我谂啊，非医生应该谂清楚先再讲过呢样嘢，即系如果你喺医院，即系话啊个医生喺个监督住个护士去做呢样嘢，喺旁边睇住嘅，咁我谂可以接受嘅。但系你如果喺写字楼去做呢个血液嘅注射啊咁样咧，我谂就 系 好难可以接受。 系咯，而家啲美容中心好似好多时候系甚至乎嗰个医生不在场啲，咪就要叫嗰啲系员工去做呢件事。 监管就监管呢啲嘢， 系 呢个就系要监管嘅问题啦。 嗯， 即系我谂即系局长对呢一方面系仲系唔系好认识嘅， 系 需要最深再去深入咁认识呢个问题先得。 弊啦，咁而家即系高明都系一个见习局长嚟嘅，真系吓。 蔡医生仲有一个即系，仲有个讲法就系话，即系会唔会因为咁，所以先至会有时呢啲美容中心系去请一啲即系被吊销咗牌照嘅医生，系去铤而走险，系去进行呢方面嘅医学美容嘅疗程。 被吊销咗牌照嘅医生系冇权去做 醫，系咯，佢已经唔系医生噶啦吓。 咁如果未吊销咗牌，被吊销咗牌照去做呢啲治疗咧？ 系 非法行医，系要坐监嘅，即系由警方去处理呢啲就。 系。咁至于嗰啲，即系譬如话系喺第二啲地方嚟嘅医生，即系有啲我哋见到 地方嚟嘅医生系非法行医， 都系非法行医。 非法行医应该系警方去处理， 系 去捉咗佢坐监嘅呢啲系。 即系换句话讲，消费者如果系使用呢疗程嗰阵时，都其中一样就真系第一，佢要判断呢个系咪即系有医疗性质，系要有呢个有牌照嘅医生系帮佢进行。第二就亦都要睇一啲系个医生嘅执照系边度发嘅咁样，呢啲我哋都应该要关注嘅，系咪啊？徐医生系 冇错，但应该即系尽量避免去做呢啲咁嘅冇效疗证据嘅嘅美容行为，呢个系大错。 系阿高蔡医生咁讲，我听你咁讲，边啲人先应该系去接受呢啲咁嘅医疗行为嘅疗程咧？系咪都系要听家庭医生定咩专科医生嘅建议咧？ 家庭医生可以转介你去美容专科， 系 即系医生或者皮肤科嘅专科医生去做呢啲咁嘅疗程嘅。但系即系如果你去一个美容院咧，再去佢收中间收佣，再去做做呢一方面嘅嘢咧，我谂系好危险。 明白。阿蔡医生，但以我所知，嗰个彩光嗰啲，譬如话即系啲彩光美容，系因为家庭医生系去转介，其实都系好普遍嘅。而家系 彩光美容，家庭医生可以转介俾皮肤科专科或者美容科专科，但系即系彩光嗰啲咧，即系美容院做啊，我哋即系医委会同埋。医学会都收到好多投诉嘅，即系做咗之后产生嘅效果唔理想啊，积水深咗啊， 系啦，可能会灼伤啊，咁样啊，好多时 系日日都有嘅，所以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大问题，又系即系佢哋自己赔咗钱冚住佢啦。咁但系呢个系应该局长亦都系关注嘅，即系成个美容医疗咧，呢个做嘢嘅方法咧， 系 应该系时候去监管嘅。 系，此其时也，即系加强监管系吓。 嗰、那个刑罚方面，你觉得应该点样要去到咩地步先有个阻吓作用咧？嗬？ 我谂你如果系你立咗法，监管立咗法，有人唔跟你嗰、那个指引去做嘅，就犯法，咁啊犯法就系即系拉噶啦。咁呢个就成为呢个阻吓作用，即系当你冇指引啊，冇立法嘅时候，即系任人乱咁做嘅时候，咁咪即系天下大乱咯。 如果为咗自己嘅安全，为咗自己系咪即系 绝对唔应该喺美容中心接受呢啲咁样嘅 DC 啊 CIK 或者乜嘢呢啲系植物嘅注射，系咪完全应该唔好接受啊？ 已经系出咗事，有四个病人系好危殆嘅，即系如果再去接受呢一啲咁嘅治疗，即系自己嘅智商一定系有问题啊！ 不过真系要政府有个必然嘅角色啊，因为而家喺个即系高度商业化社会，有大量嘅资讯，特别当好多女士啊睇咗好多呢啲广告，而政府又冇好有权威性地去讲出嚟，好似头先啊蔡医生讲话，原来呢啲咁样嘅嘅 卫生署 采光啊、抽脂啊呢啲通淋巴，原来嗰实际效用都冇嘅，你搵命搏嘅之余嘅话，其实唔会令到你靓咗嘅，咁啊更加淋巴通唔到嘅系咪啊？系。 好，咁我哋好多谢蔡医生同我哋讲解个情况，希望咧就系啲啊要靓唔要命嘅系无论系男或者女咩年纪人都要特别要注意，即系个安全啊！真系，多谢蔡医生，多谢， 唔多谢，拜拜， 多谢。 李仪喺今日嘅《苹果日报》评论咧，就起咗个标题系我巴士李刚掀香港制度保卫战。咁李仪喺呢个评论里面话，一场海难惨剧，救人哀伤，帮助抚慰死伤者家人，查究出事原因同埋责任等等，都系当务之急。但香港人真系唔想将事件政治化。但系李刚嘅高调、中共嘅虚假报道、彭清华嘅回应、梁振英喺中央大员之前嘅猥琐、对何以不叫停烟花嘅回避，却无法不使香港人感到愤怒。海难惨剧又一次挑起中港矛盾，一国两制死亡的阴影又笼罩香港了。由香港人的角度来看，香港救灾体制本来就相当完备，有灾难发生，所有救援机制都会自觉启动，谁需要中央去关心呢？谁需要中央指示才有动作呢？等你的救援船来到，人已经救得七七八八，根本上是帮不了忙。1996年嘉利大厦大火，港督彭定康第二日先至到现场。有记者问他点解姗姗来迟，他答话：当消防员正努力扑救大火的时候，我来到呢度对救援工作并冇帮助，只会影响消防员的工作。但是在大陆人治体制之下，领导不作指示，下面是不会喐的。在香港的法治体制之下，一切制度化，救灾启动，专业人士、纪律部队、公务员立即要各守岗位，尽责做事，甚而是不惜身犯险境。两制的根本区别就是，那一制是崇拜权力，这一制是尊重生命。有人在新浪微博上面说，香港现在所得到的，可不是天掉下来，都是由前辈的鲜血抗争换来的。捍卫者数十年来前赴后继，由2003年沙士牺牲的医生，到今次海难救援人员多处骨折仍然继续救人。我们都相信由自身做起，才能够彰显这种价值，才有可能得到价值带来的甜美。例如说，昨日他们的财经版中门大开专栏就列出了从1989年以来一些为救护市民而牺牲的公务人员的名字，他们都是香港核心价值的体现。他们救灾不需要领导指示，不需要党的关怀爱护，而且是自觉地去表现对生命的尊重，知道人命关天，他们含着泪不顾自己的痛伤去救人。我们为他们的事迹感动，因此也都为在镜头前抽水讲大话和虚报派船来救起了95人的谎言感到愤怒。这几年中港矛盾的升温，包括两地民间的冲突，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地对一国两制的心理差异。由中共或者长期在中共治下的大陆人看来，一国两制是由一国所赐予的，但实际上一国两制香港这一制是按照回归前香港的模样写在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之上，基本法也都按照这个文件来到拟定的。它是香港本来就有的东西，而且是香港人包括你和我都有份奋力去实践，在实践之中使它完善的制度。香港这一制真的不是中国这一国所赐，它不是天跌下来的，而是我们用血汗去形成。因此我们不忍心看着这一制在一些卖港贼手上沉沦，不忍心香港变为受专制政权摆布的没有人的尊严、失去人的价值的废墟。

米利暗马太支持学民思潮，支持 DBC， 反对国民教育。 施荣话全力支持 DBC 台前幕后所有员工，向你哋致敬，加油啊！ 青衣船长撑 DBC， 撑鬼马通，撑大班，只有汗出就冇粮出。 刘小姐支持学民思潮，支持阿旦受惠，成功之前绝对不要放弃梦想。 淑仪感谢所有参与撞船意外的救援队伍，以及仍努力中的医护人员。 陈思明祝慧儿中秋节快乐，学业进步，笑口常开，事业顺利，爱情温馨甜蜜。 朱先生支持 DBC 数码广播继续还声于民，支持海琪蔡浩良先生。 萧德贤先生话：人在做，天在看。 梁山梁太百分百支持 DBC 及百分百支持郑大班，共同进退的所有同事。 支持大班，支持林伯，支持 DBC 全体工作人员，加油啊！罗泽。 李先生话 ：DBC 各员工战斗到底，永远支持你哋，要延续下去。 李小姐话：祝愿世界和平，唔好再有大灾难。DBC 各员工身体健康，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要分享靓歌靓音乐，定想搵门路走入 HiFi 王国？发烧玩家开放发烧热线，有乜问题有何高见，打嚟18721111，齐齐发烧，我哋仲会大派礼物答谢支持。呢、这个星期日晚9:30至12: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If you'd pick up that telephone.数码港周末艺墟今个月又嚟啦！由而家到明年3月，每月1次嘅户外跳蚤市场、大湾有机绿色生活、特色手工艺同有机蔬菜及绿色产品，尽在创意生活市集。一家大细玩亲子有机耕作，仲有创意十足嘅 upcycling 工作坊。青年开放舞台俾音乐发烧友 show show quality， 同埋免费电影欣赏添。咁多嘢玩，今日数码港周末艺墟等你嚟啦！查询3166-3111。 手足口病可以透过患者的口水、鼻涕和排泄物传染给小朋友。记住勤洗手，不要共用毛巾。万一染病，千万不要上学或者去泳池。还要保持空气流通，清洁卫生。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天气警告、特别交通安排、仲收到食物警报，你只要下载香港政府通知你 App， 就可以随时掌握生活重要资讯，自己选择同设定要接收的资讯，信息仲可以分享到社交网站，装埋政府 App 站通，可以下载政府更多实用 Apps。 香港政府通知你，重要资讯帮到你。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陈茂波他是要问责，是不是以下台作为一个问责的表现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是应该的。 作为一个主要官员，在公众场合是要敏感度高一点，小心一 点。我很多谢他们这么关心我们，不断地找人政治跟我，还跟着我的家人，我绝对没有在双白线发生。 呢、这个是医疗的行为，有咁严重的事故咧，我是非常之震惊，是一定要彻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范国威。 如果行李超重咧？是将不可以带入车站和搭港铁的。车站职员呢就会向违规的乘客呢，我们首先会劝喻啦，请他们呢就转乘其他的交通工具啦。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呢，我们的职员呢就会向他们发出一些警告。 咁如果係有啲更加嚴重嘅咧，我哋甚至係會作出一個檢控。我哋都參考過幾間航空公司嘅規定，佢哋一般帶上去飛機嘅重量咧係20至23公斤，咁啊而可以收費咧係大部分咧都係23同32之間嘅，佢哋會收費。我哋都其實都考慮過，有啲乘客咧可能係需要攜帶啲比較重嘅行李啊，咁所以咧我哋考慮過咧係兩方面咧作出咗個平衡。 刚才讲嘅咧就系讲嘢嘅就系港铁嘅车务营运总监啊李成基先生嘅。咁样讲法即系话，如果第日喺有啲系自由行嘅客人嚟香港嘅，系要坐呢个系东铁翻去嘅，即系咧唔可以搜罗太多嘅系日用品或者啲名牌嘅呢啲咁样嘅手袋啦吓。 系啊，呢个即系新嘅措施咧，其实系好有针对性嘅吓。咁就即系琴日。当港铁系公布咗呢个新嘅措施之后咧，就唔同嘅传媒都会落到区里边问，即系唔同市民嘅反应啦。有啲就会话即系赞成啦，特别佢如果过去系亲身经历过喺即系上水粉岭站嘅呢啲系水货客大包二包大车二车咁车到佢哋啊，撞到佢哋脚啊，撞到佢哋嘅 B B 车啊咁样，佢哋真系举国赞成。但系同一时间，你又会听到有啲市民话咁样，即系会唔会系不近人情啊？又或者系影响得到正常翻乡下，即系攞住大件行李嘅香港人呢，又或者有啲人甚至乎讲话哎咁样断人米路喎，真係即係最大恶极啦咁样係。咁但有个资料呢，大家必须要知道呢，32公斤呢係非常之重㗎，即係有啲报章讲话相等于42支红酒啊 ,35 罐嘅奶粉啊，又或者好似呢个嘅旅游业议会总干事啊董耀宗讲呢，就话佢点解支持呢个新措施，就係32公斤呢根本就要超出咗一般人。即係可能即係要比较大隻嘅即係嘅男士呢先推得喐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唔使担心呢，就普通市民係要返乡下推住普通嘅行李，就会即係超出咗呢个嘅即係行李嘅限重。 係。我哋普通时普通啲乘客，譬如话一旅游人士，我哋出埠又好，坐咩都，即係你係嗰个推嘅行李车都係有啲唔同嘅規格。就算最大型嗰啲，我諗都係好难去装到嗰啲衣物或者其他雜物可以去到三十几公斤咁。 係呀係呀，过去港铁就纯粹係喺嗰个尺寸喺个 size 嗰度呢限制即係乘客嗰个嘅行李，而家呢就再即係收窄啦，进一步收窄新嘅措施呢就限 制。70毫米吓。 係啦，而家係连个量都限埋，所以針對性的意思就是很明顯，就真的看著那些水貨客來去制定這個新措施。 就著水貨客呢，我想我和我大班的看法就比較是寬容一點的。他犯什麼法呢？我自己真金白去買一些產品，然後我就經過越境，我就去做去轉售賺到錢。這個呢是正如好多嘅係有機會喺海外讀書又好遊學咧，你買一大扎嗰啲電子產品翻嚟香港，然後可以賣俾親戚朋友又好，去呢個係旺角嘅係呢個係啲咁樣嘅係商場又好嚇、先達咁咪轉售賺錢。法例冇用，冇话唔得㗎喎。 市民大众包括埋我啦，点解会支持呢类嘅打击水货客嘅措施呢？其中一个我相信我哋要睇或者思考嘅问题就係、当呢啲水货客嘅量係多到一个即係难以。 多同埋少咪係 咪有嘅？因為點解咧？佢其實 本身嘅行為本身都做呢件事， 明白 冇觸犯任何嗰啲。 但 係 當佢個量多到佔用咗有大量嘅呢個公共交通工具空間嗰陣時咧， 管理嘅問題就唔係犯法嘅問題。就會港鐵可以出招，但就唔係我哋嘅海關拉人，拉咩？我都唔明點解拉人啊！有其中一個檢控就話。因为有个内地嘅旅客嘅旅客咧，系喺嗰个唔知咩嘅货仓嗰度咧，系散货站嘅地方咧，就话佢承认喺嗰度徘徊咧，就话佢准备买呢个用品，咁都告，告咩啊？我都唔明真系。嗱，呢个就我哋香港真系自己冇规冇矩，咩叫核心价值啊？咩叫法理啊？咩叫法治精神啊？离晒谱啊！真系，即系为咗呢个系啊，见到哇，好多民众好唔方便，好投诉，我唔知啊，系咪因为 C Y 又有呢个区议员啊，民建联区议员带佢去睇下。咁佢就话：，我要做啲嘢，咩？你世界呢个真系， 离晒谱啊，真系。 明白明白，不过我想强调都系当个量系多到一定程度咧，水货客嗰阵时就会构成咗一啲嘅运 输交通系啦管理嘅问题。 所以港铁出招咧，系亦都系即系恰如其分嘅，因为佢喺管理上边咧，确实有好多嘢可以做，过去系做得唔够好或者系未够紧嗰阵时咧，而家系进一步即系去收窄嘅话，从一个正式嘅或者正确嘅方法系去处理呢个水货客问题咧，都系即系会较少争议嘅系。 我唔知道。不知呢个港铁嘅管理层或者佢哋董事会点解决定咁做啦？定系索性好似大班话啫？喂，以前九港铁路系有货卡嘅，咁我寄货又得唔得啊？ 哦，明白明白，应该可以。如果系有一个货卡嘅， 咁而家冇啊嘛，而家净系乘客嘅服务啫，冇客冇啊。所以咧，我又好嬲嘅就系咧，曾经以前喺九铁嗰个殖民地年代，踩单车系可以上车嘅，而家。要收钱嘅额外吓，免费咩？咁咧我都喺我嗰日我度喺上水住啦，我都见到有啲人咧系将个单车系拆开嘅。咁有啲人甚至乎咧拆开之后咧系有啲单车系接埋，可以有个袋得好奇理嘅。 系啊， 咁个包嗰包嘢你知系单车，但系你都可以话我唔知外边系咩嚟嘅吓。咁即系有时咧系我谂系要系体谅下咯，就唔系咧下下就有咩事就又罚钱又管，咁即系有冇谂下？有啲唔同人士有唔同嘅需要，系咪可以系比较系喺一个非繁忙嘅时间，或者系有啲特别嘅安排？ 系 吓，嗰啲，譬如踩单车人士系好劳气。 系单车使用者见到其他地方、其他社会或者国家喺佢嗰个公共交通工具都容许，又或者系采取一个即系包容，又或者系甚至乎系协助佢哋系去即系去运载或者攞佢哋嘅单车进入个交通工具系有做法。而到香港系较为落后嘅话咧，就确实有呢个诉求。 当然有好多嘅系喺新界。居住有入市区系工作嘅，或者要去越境去唔知吓寻欢作乐又好，系做生意又好啦，去厂度睇业务又好啦，觉得啲水客对佢哋构成一种唔方便，或者一种嘅，咁要做嘢系啱嘅。但系我又唔明点解我哋嘅纪律部队又哇去睇人哋嘅工厂啊，睇下咩喂？咁你嘅工厂如果系违规嘅，佢系嗰个唔系工厂嚟嘅，咁你咪要系执法咯。嗱，你总之咧系你有一个嘅系政策嘅时候咧。人咧就有方法去咧，系去回避嘅。於是佢有人話，又報紙有報道話，哇！近住呢個上水粉嶺嗰啲民居咧，有好多啲水貨客咧，嗰啲集團經營咧，就租啲民居嚟堆，就存呢啲貨啦，變咗貨倉啦。咁你又點啊？你係咪又要有驅趕佢哋咧？ 即系话牵连好大，那个处理越嚟越复杂，都会变咗系吓，即系好似而家讲紧都已经，即系因为水货客近日受到即系特别嘅打击嘅话咧，都去可能转型当中啊，系即系头先你讲嘅系一种嘅情况啦，又或者而家已经水货变招揾食啊，用七人车系去走私啊，就减少系去用呢个嘅港铁系作为一个嘅工具啊，咁样啊都有嘅。 我哋香港系冇呢个系管制噶嘛，系内地，所以咧嗰个系内地嘅执法问题。如果有人是瞒税，是将这些货物带入口，是他们的问题。出口没问题，我们要自由出口，进出口我们自由的嘛。 如果涉及一些大的集团是有系统去做，而国内又咁啱是这些 的官员是有系统有组织地是去贪污的。 有啦，我 们 都 接过听众 电话，就说他们过关就知道呢是去哪条龙呢，就过在中国的那个。 现在客观地去看话，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存在，所以就令到香港为什么那个水货客带来这么多问题。 那我们特首阿汪洋呢就赞你啦，你是最熟悉广东省的一位特首。咁单声啦，叫佢自己做执企理佢啦。 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又系让特首可以展示佢即系实务上面嘅工作能力嗰个机会，做唔做就系真系佢要谂啦咁样系。 即系呢啲系如果特首有嗰啲咁吓咁把炮咁好嘅呢个一个系人际网络嘅。嗱，呢啲地方就系显示佢巴闭，佢同其他曾荫权特首、阿董特首唔同嘅地方噶嘛。但系就唔做嘅吓。 不过可惜就系因为佢就被理解为系经常系要即系要优待呢个嘅西环，又或者系即系听命于西环。咁到底呢国内嘅问题，佢能唔能够有够胆系去喐动咧？呢个咁就真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啦。 嗱，就算话我重复啊，大班我都唔介意啦。 咁点解喺呢个广东道嘅尖沙咀啲名店街就可以啲人就可以做水货？哦，去咗上水买下啲日用品就唔得，点解先吓？ 即系高档次就得，低档次啊，或者个量好大嗰啲， 因为嗰啲咧就可以好贵啊，就好多砌埋一个旅行箧都唔会多过32公斤，系咪啊？即系嗰啲有可能会坐飞机翻去嘅吓，一离谱啊，真系系嘛吓？ 明白明白明白啊！今次咧嗱，讲翻呢个讲话嗰个港铁嘅打击嗰个水货客嘅新嘅措施，佢哋就话咧会因为咁样咧系要增聘有10位嘅特检队嘅队员同埋18名嘅保安员系去巡视嗰啲嘅闸口啊、月台啊、车厢。 嗰啲我有鼓掌吓，制造就 业 机会。 不过我都即系有个进言啦，就即系因为成个嘅东铁线去或者东铁线沿线去做系啦，有11个站嘅，如果你唔计落马洲同埋罗湖嘅话，咁所以人手可能都仲要再加多少少咧，先至会。足够雷厉风行系去试行三个月， 同埋好多站头咧系有多个入口嘅。咁你每一个站头你点摆咧？ 系啦，而家一个站得两个到。 而家喺呢个上水站咧，竟然系有好多外聘嘅保安人员喺度咧，系维持秩序，画晒啲黄格又唔准咁，又唔准咁嘅。系因为有啲人咧系好知道咧，最后嗰程咧系车费好贵嘅。但系如果你咧系出咗站又再入翻去咧，系可以平到嘅。 同意，同意，同意。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风波再现还声于文。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又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深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1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范国威。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啊！我话11海难事件啊，真系惨啊！ 系啊，老板，好多人咧去世同埋受伤，唉，我都好伤感。 唉，我唔系讲呢啲啊。吓、 啊，你唔系咩？咁老板，你嘅意思系 嗱、啊？自从呢个海难事件发生之后咧，我同爸爸嘅关系即时曝光啦。 吓、啊，你阿爸边个啊？ 我阿爸系李刚。唉，其实咁嘅，我上任咁耐都冇好嘢做过。 都睇得出，都睇得出。 吓、啊，阿娥，你话咩话？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话你好出色。 唉，其实我咁多小动作都系想话俾阿爷听，佢哋注意下我哋啫。我系爱国爱党，系唔爱香港噶嘛？唉，佢哋上面明唔明噶？ 得噶啦，老板，得噶啦，佢哋明噶啦。 唉，我嗰日默哀啊，其实我真系真心落泪噶。但系佢哋啲传媒一个都话我假嘅，我只系想话俾死难者听，一路好走啦。 好走，好走啊！ 吓、啊，汤房波啊，唔系应该叫你做吹波波至啱啊！ 啊，应该好，娥姐好， 阿波，你做咩走不离手啊？ 冇啊！自从传媒影到我醉酒驾驶之后，我咪主动去警局话俾佢哋听，我嗰日冇醉咯。 啊，啱啦吓！嗱，我一向教大家噶啦，一日就冇断正，一日都唔好认。就算人赃并获都好啦，都要用大话去冚大话，明唔明啊？ 梗系明啦，老板，呢啲系我哋量刑手册第一章第一节讲明噶啦嘛。 啱。啱，其实我都好着重呢个道路安全噶。我喺2010年嘅道路修正条例草案二读辩论嘅时候，我都提过噶啦。 我系一个驾驶者， 对于道路安全同埋有其他道路驾驶者罔顾道路安全甚至危驾呢是睇得好重嘅。对别人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引致别人死亡嘅绝对应该予以重罚。所以在考虑政府同埋郑家富议员嘅修正案嘅时候，正如我刚才所讲，我是赞同以严刑峻法来到阻吓醉驾同埋其他不当嘅驾驶行为。 嗱，我而家日日酒不离手，就是想增加我嘅酒量，到时要我案件重演，我又或者再畅饮嘅时候，我都唔惊啦。 好，嗱，记住啊，我哋无论对住传媒讲咩都好啦，都要多多练习啊，大话先行啊嘛。 啊，老板，老板啊，讲开传媒咧，最近好似有间唔知咩电台咧，就嚟关门大吉啦、啊。 关门大吉？哦，系咪喺玉成？讲我个节目主持人会使人哋老嗰间啊？ 反直化。如果你话即系直化就系等于个洗脑嘅话咧，如果你盲目地乜嘢都将佢变成系反直化咧，你都系一种被洗咗脑嘅一个表现嚟噶噃。有某啲传媒，有某啲喺，譬如你包括电台里边嘅一啲主持人，佢讲亲就系嗰个观点噶啦，冇第二个噶。咁如果你听晒佢，你净系听佢，唔听佢相反嘅，咁系咪佢又洗咗你脑咧？ 系咪嗰间 DBC 电台啊？乜真系会关门大吉咩？ 唉，呢间电台啊，唔好话早晚嗰啲时事节目啊，连报交通啊都要闹下政府噶，唔搞你哋啊，搞边个啊？当我冇到啊，真系、啊。 喂喂喂，好似话咧下个礼拜要就知结果啦。 啊，如果呢口良形眼中钉，可以连根拔起就好啦 吓、啊。好啊好啊好啊，到时咧我就可以再畅饮啦。 乜到时啊？我有酒啊，而家饮酒啊， 饮声， 饮完我吹波波车，大家翻屋企。 好啊， 好啊，好啊。 饮声，饮声，饮声，乱咁通街平，湾仔当系收茂平，我脚缝定。饮声，饮声，仲有些小情，吹响马路当路。 9:55啊，唉，听众好精明嘅，点可以同佢洗脑啊？嗱，我哋话咧系应该对啲水货客咧系有个唔同嘅尺度，即刻啦吓喺网上又话，喂，点解唔讲下呢个日用品啲价钱系比呢啲系水货炒高啫？咪即系嗱，一个有质素嘅听众咪会咁样同我哋互动啦，系咪？ 会较全面去睇个问题，除咗头先阿林伯你关注到嗰个水货客嗰个谋生嘅自由之余嘅话咧，佢会即系会探讨水货客即系喺现实生活里边，即系对其他即系周遭环境啊，其他香港人嗰个生活系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啊？乘客喺即系车厢里边见到大量嘅水货客衍生出嚟嘅管理问题啊，公共交通工具空间被占据嘅问题啊，咁。 除非咧，當然啦，如果一個集團式嘅營運咧，咁佢哋都要真係要係諗下會唔會妨礙他人啊嘛。如果你做到太猖狂嘅時候咧，一定係會俾人太觸目啦，咁就咪弊家伙咯嚇。即係門聲發大財，我哋聽下你個電話，李小姐早晨， 早晨啊， 早晨李姐，你好， 早晨李小姐， 係 啊，阿發哥咩啊？ 係。 系啊，我有选你噶。 哦，多谢你，多谢你。 我成家都有分散晒头噶啦，已经。 系咪啊？多谢你，多谢你，继续监督我工作。系 啊，我想问你哋咧，如果你哋立法会咧开会之后咧，会唔会用嗰个尚方宝叫咩立特权法咧，去调查呢个汤房波同埋阿梁振英嗰啲？嗱、啊，汤火波两单嘢啦，跟住梁振英个僭建嗰啲嘢咧， 要探讨嘅。 PNP 啊， 泛民嘅饭盒会开咗三次左右嘅啫，但系而家都系即系针对住下个礼拜嗰个第一轮嘅战役啦。呢、這个就系即系去同阿曾玉成嗱、应该系阿曾玉成咧就去竞逐呢一个嘅 主席 立法会嘅主席嗰个位置，从、而希望咧就去减少、避免，甚至乎系去辩论，即系嚟紧系咪会再进一步将立法会个议事规。规则咧系收窄或者系自我削权咁样嘅吓，咁、但系你提出呢个系大是大非嘅问题咧，啊泛民嘅饭盒会、啊一定系会讨论嘅系。 不过建制派啊，竟然布晒局咧，系围剿你哋噶啦，踢你出局噶啦， 系啊系啊，建制派即系尝试系去即系喺呢一个唔同十几个嘅委员会嗰度嘅正副主席咧系全面竞逐啦，咁即系佢想攞嘅位置咧系多过上一届系好多嘅。 啊，今日报纸咧有讲就话何秀兰咧有可能咧做唔到呢个内部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啊，都做唔到啦。 系啊，好似话建制派即系发放一啲信息出嚟，系即系想赶住佢咁样。 好离谱。 咁嗰个大班话佢哋咧，通常都好多会开噶嘛，佢哋边得闲做咁多主席啫？ 哦，有啊有啊， 佢、 啊、 做咗主席咧，就其他人要就佢噶。 佢嗱有几个系重要噶，嗱，好似今次嗰个司法及法律委员会就听到，即系梁美芬系好有即系好有打算咁样咧，系去竞逐嗰个主席嘅位置啦。咁、嗯、啊，至于 咁啊惨啦， 系啦，呢个发展啊、交通同埋呢个嘅政制咧，即系建制派系想即系一个不留啊，即系完全系想攞晒呢个政府主席吓，咁啊，即系去为政府未来如果提出啲重要方案嗰阵时咧，系保驾护航嘅。好。 好啦，争取时间听到位听众电话，陈先生你好，陈生， 喂，系 你好， 系陈生你好， 哎呀，对啊，陈茂波呢条即系正茂你嚟嘅， 系 喂，啱啱佢今朝我听完一条三弊啦，话佢自己冇爬头嘛，冇过出发线啊嘛， 佢话啫， 佢话嘛， 系啊，佢话啫。 你睇呢条友，因为呢句说话冇就有啲问题咯。只有饮醉酒嘅人先唔知道自己爬头或者咩噶嘛。 即系唔通琴日被记者搏咪嗰阵时候都饮咗啤酒。 啊，佢唔认噶嘛？喂，咁你讲呢句说话咪即系自己有系招认咗噶啦？ 我唔知佢咧系有冇睇到网上嗰个俾人跟住捉嗰个叫断正嘅画面，我唔知有冇睇过真系吓。 啊，我因为我呢排真系瞓唔着，你 系 啊就。先头可能南丫岛嗰啲单嘢，跟住我呢又听到佢啦，真系成个礼拜都俾佢啲嘢，即系继续瞓着。 即系伤心未完，就又听到啲咁荒谬嘅事发生啊！ 系阿陈生，我哋要好好照顾我哋自己嘅身体啦。今日十月份亦都系我哋嘅系香港系一个精神健康月，我哋即系唔好太过精神紧张，咁啊又会吓会癫嘅，真系 喂，仲有公民抗命呢样嘢咧，我唔知系咪可以又咁搞咧？喂，佢自己饮完酒。揸车嘛，而家你我唔知有冇犯未犯法咧，定冇人去提出检控啊？我谂听日咯，谂去中环集合晒，喂有车人士，不如一齐饮完酒去开 下。好噶，唔好咁样，路面安全紧要。 好，拜拜。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10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南丫岛撞船事故。